署反對。約翰遜否認阻撓議員在國會制止硬脫歐，強調有足夠時間辯論。不過，在野工黨黨魁霍爾賓就批評約翰遜的做法是粉碎民主，以強制執行硬脫歐，表明會盡一切能力阻止。蘇格蘭首席部長施雅晴形容約翰遜做法獨裁，強調國會議員必須齊心合力阻止，否則將成為英國民主史上黑暗的一日。天氣方面，熱帶風暴楊柳的外圍預帶正影響南海北部和華南沿岸。下午四點，楊柳集結在三亞至西南偏南大約9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移向越南北部。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海面有涌浪。展望长几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03点，升88点，成交额78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0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98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20.2升个二，建设银行5.77跌3仙，友邦保险76.65升个三，盈富基金26.45升1毫。中国平安90元升3毫，中国生物制药11.66升1.04元，汇丰控股56.15升1毫，新华保险31.5跌2.05元，蒙牛乳业31.5跌1.95元。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9.563，瑞士法郎7.971，欧元5.294，加元5.908。新西兰元4.978，欧元8.6872，每百日元对港元7.3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0460点，跌18点。港金现价报14410元，跌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38.39美元，卖出1539.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在城门隧道公路的意外还未清理好，现在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城苑一段的全线仍然是封闭，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城隧的管道出口。今次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较早前近住美城苑有意外还未清理好，现在这一段城门隧道公路的全线仍然是封闭，龙尾去到城隧出口。咁另外咧，跟進翻較早前喺港珠澳大橋嘅強風措施已經取消，而家港珠澳大橋主橋嘅中快線咧，車速限制係恢復為每小時100公里，而慢線嘅車速限制就恢復為每小時80公里。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管道出口。紅隧嘅九龍入口而家只係收費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浅水湾道回旋处一带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深水湾泳滩。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花园道口。中区半山一带多条的道路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现在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车龙排到出去红棉路，龙尾近金钟道。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近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落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路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一段慢车，龙尾近蒲岗村道。咁喺新界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车多繁忙。

处理开学之后的校园欺凌问题。民建联李慧琼： 如果是有家长或者有不同的朋友是发现学校有被欺凌的情况，或者真的有一些政治色彩渗入校园的时候，是可以去反映，而教育局亦都应该要作出即时的回应。 中午十二点，有学生组织发动9月3号中学罢课，促请政府回应反修例诉求。香港中学生罢课联盟成员陈同学： 因应不同学校他们自己的情况而作出一个决定，即例如有些学校他会选择一周一罢，有些学校选择无限期罢课。我们尽量不去干预，但是我们做的事是给予他们一些资源和支持。 两点，民间记者会播出早前冲突中右眼受伤女子的录影发言。 我仲有最后一个很卑微的愿望，就是希望在这场运动里面不要再有人受伤被捕。最后我促请政府正面以及积极地去回应民间五大诉求，以及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四点，港岛总区指挥官郭柏聪话，警方经过风险评估之后，认为星期六的游行集会可能会有人借机违法，所以反对游行集会进行。 我们很尊重所有的和平理性集会或者游行的，但是我们是不可以去姑息一些有可能是生产一些危机的公众活动。如果我们是很草率去给这些活动进行，其实我们是不负责任。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自由風。在下個星期中學開學大學開學，有組織就發起罷課嘅。喺直播室裏邊有教聯會嘅主席黃錦良，你好，黃錦良。另外就有香港學生罷課聯盟嘅召集人何同學啦。咁仲有就係另外仲有一個籌備罷課嘅平台，叫中學生罷課籌備平台啦。咁當中有不同嘅組織喺裏邊嘅，包括一個中學生反修例關注組啦、青年反修例關注組啦，同埋香港眾志嘅。咁香港眾志副主席鄭家朗就喺度嘅，鄭家朗， 大家好， 不如同你傾下先啦，諗住點搞咧？ 其实我哋最主要咧都系出咗份问卷啦，咁有20000多学生去回应啦，咁最后尾当中有90%系支持罢课啦，有一半咧系表明咗自己系会参与罢课嘅。咁我哋按照、那 個、你个问卷喺边度做噶？ 我哋嗰份问卷咧，其实系透过网上去传开去嘅，咁好大部分嘅同学咧都有收到份问卷同埋填写翻翻嚟啦。咁我哋会按照问卷结果，咁我哋就呼吁大家系9月2号参与罢课啦。咁喺校内罢课嘅时候，我哋会提供支援啦，无论系视像讲堂啊，又或者系无论家长信范本等等，咁我哋都会提供支援啦。咁外面我哋就会有一个嘅即系中学生嘅罢课嘅集会啦，分别系即系同大专学界佢哋有个集会喺百万大道嗰度啦，咁就系新界区嘅。咁咧港九区咧就会呼吁去呢一个嘅爱丁堡广场啦，咁就会有一个中学生嘅罢课集。 你哋谂住一周一罢系点样做？ 而家暂时系呼吁一周一罢，因为我哋见到最多人选择嘅项目咧，其实就系一周一罢同埋无限期罢课啦。咁我哋见到其实同学即系参与罢课日子以罢课去表明自己争取五大诉求意志都系非常之强啦。咁所以我哋都系会以一周一罢、无限期罢课嘅方式去处理。咁但系咧，其实我哋都会见到就系、是、即系政府如果回应仲系咁强硬啦，又或者系漠视我哋民意嘅话咧，其实即系不排除有升级成为即系每日无限期罢课嘅可能性。 系咁，阿何同学就系香港学生罢课联盟啦。咁你哋其实你哋两个联盟或者两个组织咧，有冇互相合作，定系即系各有各做，定系点嘅咧？ 我哋系有互相合作嘅，但系早前啦，我哋就已经呼吁，已经喺网上面呼吁咗。有超過200间嘅中學去成立呢個反修例嘅關注組，亦都係設立咗呢個分區嘅聯校網，去令到佢哋可以同附近嘅學校可以連接埋一齊，可以搞啲分區嘅活動。咁再加上我哋係會希望係推行，我哋係會推行喺9月3有一個校內嘅罷課，咁務求做到一個遍地開花嘅效果。 咁你哋諗住就係罷課不罷學啊？點樣不罷學法咧？ 我哋會都係提供一啲罷課懶人包，一啲罷課公民講堂嘅資源，去俾學生組人校內罷課。我哋都會去幫唔同嘅學校去邀請一啲講堂嘅嘉賓，務求令佢哋嗰個罷課係有一個有學到咁樣咯。 咁 鄭家朗，咁你哋都嗱，你分別都話有百幾間學校係有學生參與啦，其實係有幾多學生參與啊？有冇計過？ 其實我哋收翻嚟嗰份問卷咧，有20,000位嘅同學回應咗啦。咁其實當中九成支持罷課，而九成入面咧，其實都有一半嘅同學係表示咗自己會參與罷課。咁所以其實我哋見翻個數字，大概係9000至10,000呢個數字咧，其實都係差唔多。 鄭家朗，你哋做嗰個調查係講緊中學生定？ 冇錯，全部都係中學生， 即係唔包括大學生。係 唔包括大專生嘅。 係啦，咁有位校長喺度啊，教聯會嘅主席黃錦良啦，都想聽下。咁嗱，而家學校點樣去應對嚟緊嘅呢一啲罷課？ 而家嗰個罷課嗰度啦，就已經係引起咗係好多嘅家長啦，同埋係教育工作者啦，同埋社會上嘅人士亦都係好關注。大家睇到其實喺啱啱過去嗰個暑假啦，即係其實大家都經歷咗一個不平凡嘅暑假。喺兩個月嘅時間入面咧，我哋見到好多係即係衝擊啊，好多嘅遊行示威啊，而係見到好多嘅年青人咧，其實喺個暑假期間係參與其中，咁亦都係導致有啲年青人其實係受傷啦、被捕啦，甚至而家嚟緊會面對刑罰。喺段時間咧，我哋收到好多家長、好多老師、校長嘅了解同埋查詢同埋反映意見，真係希望咧，即係我哋都能夠可以咧，睇下點樣能夠可以去即係盡量去阻止呢個罷課嘅進行嘅。咁所以我哋其實整體嚟講咧，我哋好擔心咧，就係暑假即將完啦。其實本應所有嘅同學應該咧，其實就係翻到學校啦，繼續去學習，去即係喺個校園入面嘅即係學習同埋成長啦。咁但係如果喺學校進行罷課嘅話咧，其實難免咧係會影響到學校個運作，同埋亦都會影響到同學個情緒。 諗住點樣阻止罷課出現？ 嗱，而家當然啦，而家喺教育局嗰度亦都有啲嘅即係指引啦，嚟到俾學校啦，俾辦學團體嘅。咁但係對於同學個罷課嗰度嚟講咧，其實更加重要，其實就學校要有一個制定一啲相關嘅一啲嘅措施啦，咁樣啦。咁現在其實學校入面喺暑假就即係要開學呢段時間，呢一兩個禮拜入面咧，好多學校都開始進行緊好多開會噶啦，即係睇下究竟即係面對緊同學要罷課嘅時候咧，點樣能夠同同學好好去溝通，點樣令到同學能夠更加理性啦，更加係可以和平咁樣咧，係可以咧喺學校咧嚟進行學習嘅。咁呢度其實學校入面咧，無論喺校長啦、行政啦，同埋係心理輔導啊，同埋係社工層面咧，其實大家咧都好努力咧，係做緊好多嘅一啲嘅預備嘅工作。 如果學生話我要罷課，甚至係得到家長嘅同意啦，或者請假啦，咁學校其實有啲乜嘢可以跟進，有咩可以做？ 其實對於同學咧係嚟到係去即係請假呢個，我再強調，其實我哋係完全係唔贊成，亦都係反對同學嚟到請假去罷課嘅。咁當然啦，學校亦都有一啲嘅機制啦。我哋講就係話，如果同學佢係即係嚟到係請假嘅話，咁一定係需要咧係要見家長嘅，必須要家長咧係即係要陳述翻嗰個利害啦，俾家長知。如果家長都堅持嘅話咧，咁同學要去參加嘅話咧，其實就我哋講緊就係家長要係就住呢件事咧係負翻佢嘅責任，亦都要俾家長知道其實同學喺學校一個最安全亦都係最好嘅一個環境咧。咁呢個咧，我相信學校係會盡最大努力咧，係去同家長溝通嘅。 意思係即係如果有學生罷課要見家長咁樣，係咪？ 如果有學生要罷課，我講係即係要離開學校嘅罷課。嗰種形式，咁佢可能就即係其實係會離開學校嘅時候，我哋更加學校一定係會嚟到係同家長去溝通去了解。 我想問下兩位在座，即係都籌辦緊呢個罷課啦，你哋其實期望啲同學參與嘅形式係點樣樣？會唔會明明上緊堂嘅時候可能離開學校去罷課咧，定係喺學校裏面可能整個班房咁，然之後大家可能傾下呢個問題，就叫做罷課係點樣？ 其實罷課都有好多唔同形式嘅，咁其實即係你會見到同學而家有唔同關注組嘅反應都會有唔同嘅，例如有啲學校喺即係開學禮嘅時候咧，就會有唔同嘅行動啦，例如有啲人戴頭盔，有啲人戴口罩等等啦，咁佢哋就會喺個開學禮入面有啲表態工作啦，咁跟住之後就喺校內罷課啦，咁有啲人就當然係請假出嚟即係參與呢一個嘅罷課嘅集會啦，咁樣咁都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嘅，咁但係其實我哋大致上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都會有啦，就係、是、一個罷課不罷學嘅概念。我哋希望咧喺呢一個嘅罷課嘅期間咧，其實我哋唔係停止學習，但係我哋學習嘅係公民價值啦，同埋呢一場運動未來嘅路向係點樣咧？咁其實都好需要大家去討論嘅。 我諗教育界咧或者政府咧喺近排都好關心一件事，就係開學之後咧會唔會出現一啲校園欺凌啦？咁佢哋尤其係關心有好多警察嘅仔女會唔會受到其他同學嘅欺凌啊？大家可能喺度，大家可能。 即係結果就係同學之間可能會出現好多好多嘅問題。不如黃錦亮校長講講先，你哋嘅擔心係點咧？而家見到有冇咁嘅跡象？ 的而且確，我哋係好關注開咗學之後，究竟即係校園嘅欺凌會唔會出現啦？事實上，而家社會上都係好關注呢個問題，亦都收到好多家長咧，其實咧亦都係對呢個問題咧係特別咧係關注啦。咁現在咧，我哋都收到有啲家長咧話喺呢個期間咧，其實個小朋友咧其實都係受到咧係有啲朋輩嘅即係嗰個壓力嘅影響嘅，亦都係其實本身小朋友係唔想去太過係去即係參與呢啲咁嘅即係政治活動啊，甚至係表達自己嘅政見。咁但係身邊嘅朋友咧係嘗試不斷嘅咁樣咧係俾壓力佢哋，甚至個朋輩嘅壓力咧係令到個同學咧係覺得即係話，如果唔能夠係一齊去即係作出表態嘅話啦，其實係可能會被排斥。甚至可能咧，系会得到即系一种更加系进一步一种即系可能系歧视啊，可能即系如果进一步可能有欺凌嘅情况出现。咁所以呢个正正就系我哋好担心，就系话将呢个政治嘅诉求带到去学校咧，当大家政见不同嘅时候咧，所出现嗰种嘅即系情况咧，系会令人好担忧，就做欺凌事件。 何同学或者郑家朗点睇咧？即系你觉得校园里边到到中学里边会唔会出现呢个情况，即系会有欺凌？ 咁同學，我其實我認為咁大家同學就住呢個議題發表唔同聲音就係非常之好啦。咁但係我想問一問校長，你會唔會認為其實如果有啲咁欺凌事件出現，亦都係相對等於我哋反修例呢邊嘅聲音係比較大過於係支持修例或者係支持警察嗰邊嘅聲音咧？ 嗱，我完全咧就覺得喺學校入面咧。我哋系完全唔应该嚟到去要同学去表态。学校始终系一个学习嘅场所嚟嘅，本应亦都系一个唯一嘅即系学习嘅场所入面咧，去做一啲政治嘅表态或者系政治嘅斗争嘅话咧，完全系唔合适嘅，亦都难免会因为呢种政治嘅表态咧，令到同学之间咧系会有呢种嘅仇恨，甚至有欺凌情况出现嘅。 我想讲补充一点就系、是。其实坦白讲咧，欺凌我哋都唔想见到啦。但系坦白讲呢一个嘅社会嘅纷扰同埋呢一个政治立场嘅问题咧，其实系唔系就喺社会上面出现嘛？同时间系会带埋喺学校入面噶嘛？咁所以你唔会话啊，你压制罢课，喺惩罚参与罢课嘅学生嘅话，就能够解决到呢个社会上面争议嘅问题啦。咁所以其实我哋会见到嘅就系、是，其实系政府有冇好好地处理呢一啲嘅问题咧？有冇真系回应佢五大诉求咧？而唔系只系一种以处罚啊压制嘅方式去处理学生参与罢课嘅情况咧？呢个第一。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其实呢一啲嘅欺凌嘅情况，其实同时间系出现，即系表现緊一種即係同學喺唔同政治立場上面嘅去討論啦。咁當然即係作為老師或者即係我哋有份籌備嘅同學都會希望即係呢一啲嘅討論係能夠係一種理性嘅方式啦。咁但係你頭先就有一句説話就講到話啊，參與罷課就好似唔理性，或者即係有好多唔同嘅遊行抗爭都已經變得唔理性。但係其實你會見到就係參與罷課嘅，佢哋參與罷課嘅形式都係以公民講堂啦，又或者係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形式嘅學習啦，自發發言啦，去講自己嘅理據出嚟啦。點解會支持？一个立场啦，咁所以其实罢课就已经系作为一种非常之理性，而同时间容许学生有表达空间，亦表达自己立场嘅时间。咁所以其实咧，打压罢课咧，先会令到欺凌嘅情况咧，反而系增加嘅。 但系你哋啊，即系啊，郑家朗，你哋会唔会喺即系叫啲同学罢课嘅时候，点样注意唔好出现一啲欺凌嘅一啲场面啊，或者系一啲言语嘅辱骂嘅场面？有冇办法可以避免到，或者劝啲同学？即係喺呢方面咧，就唔好即係對啲警察嘅仔女太過苛刻啊等等。 其實對於我哋嘅立場嚟講咧，爭取支持都係罷課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嚟嘅。罷課其實除咗係展現同政府展現學生即係支持反修例運動嘅力量之外咧，仲係反動更多嘅力量去支持參與呢一場運動嘛。我哋除咗用罷課嘅行動，係希望成年人用唔同嘅方式去響應，例如係罷工等等，仲希望朋輩、同學等等都可以以唔同嘅方式去支持呢一場運動。咁所以其實我哋都 係 以 會唔會就係好似變咗個黃校長所講，可能要好似要逼人去表態，逼人去討論，會唔會咁嘅情況出現？ 其實我認為呢一個情況唔係一個主流嚟嘅，咁但係如果有呢一種情況出現咧，我都希望嗰啲同學咧係理解，我哋係以一個即係去吸引唔同立場嘅朋友去了解我哋嘅理據啦，同埋同時間咧係希望更多嘅同學能夠支持呢一場運動，同埋支持我哋嘅價值同埋立場啦，就希望俾人睇到我哋係支持一種嘅民主嘅價值。 係黃錦亮校長咁點咧？即係學校會點做 咧？我想再一次即係回應翻兩位同學嗰個對罷課咧。 佢哋對嗰個引申出嚟嗰個效果、那個負面咧係低估嘅。我哋成日講罷課本身咧，就咁講罷課，似乎唔係問題。但係罷課背後產生咗出嚟咧，其實係可以令到同學咧係產生好大一種嘅分歧，甚至有人唔支持、唔贊成嘅時候咧，我哋講即係同學個情緒影響或者係嗰種嘅衝動出現嘅時候咧，係好難免去保證咧係唔會出現一啲嘅即係欺凌啊、歧視嘅情況出現。大家過去其實都好經常講話去遊行示威係和平理性。但過去大家都見到好多嘢唔係我哋所能夠控制嘅情況會出現嘅，所以呢個咧唔能夠話即係家長咧係即係唔擔心，教育工作者唔擔心。我覺得呢個問題大家會意識到就係話點樣能夠和平理性咧？我哋係咪一定要用罷課呢種形式去進行咧？係咪有更加好嘅方式能夠可以做到咧？呢、這個我覺得即係 冷 靜去思考。 坦白講就係過去政府已經話咗俾大家聽就係、是、哦原來遊行示威100萬人200萬人一點即係170萬人走上街頭都好，政府都係依然唔聆聽市民嘅聲音嘅，跟住做咗好多唔同場抗爭唔同形式都好，政府都係依然唔聽嘅。咁對於學生嚟講，佢哋就會思考啦啊。作為學生呢個身份，會唔會有可以唔同嘅形式去參與呢一場運動？罷課係其中一種嘅方式，但係以罷課之後，會唔會仲有其他嘢可以幫手做到去參與呢場運動咧？都係佢哋思考嘅路向。咁所以就唔會話其實呢個一個唔理性嘅。 我哋聽聽新聞先，翻嚟繼續傾罷課嘅問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城门隧道往沙田方向近大围之路发生巴士同货车嘅三车相撞意外，涉事九巴车长伤重不治，另外十人受伤，分别送往马嘉烈同仁济医院。事发喺晏昼大约一点半。现场消息话，涉事九巴撞向前面一架轻型货车，轻型货车再撞向一部白色货车。涉事的40X 线九巴车头严重损毁，车头挡风玻璃全部碎裂，司机位置撞至变形，巴士司机被困。九巴证实巴士车长死亡。九巴话已经派职员到现场同医院了解情况，同慰问伤者，对意外非常难过，会向伤者同死者家属提供适切的协助。由网民发起的民间记者会播出尖沙咀示威冲突当中右眼受伤女子的片段，她批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警务处处长卢伟聪纵容警队，令警队变成以意图谋杀和虐打市民为己任的组织，予以最强烈谴责，呼吁警方停止暴力，严正执法，以防元朗等袭击再发生。女伤者又感谢港人为自己挺身而出以及医护人员照顾，他說會堅強面對日後的生活，希望自己的右眼有如埃及神話其中一個神的右眼，讓市民遠離痛苦，希望不要再有人受傷，又重申五大訴求。對於民陣召集人岑子傑的朋友在佐敦遇襲受傷，民間記者會發言人說，林鄭月娥以拒絕民間訴求為前提要求展開對話，另一方面出現暴力和白色恐怖鎮壓，但示威者不恐懼，相信港人不会因为白色恐怖而放弃。民阵召集人岑子杰的朋友在佐敦一间餐厅内遇袭受伤，事发起下午近一点。岑子杰接受电话查询时候说，当时和朋友在德兴街一间餐厅午膳之后，有两个男人手持铁通和球棒，并且是怒目而视，之后敲打台面三下。两人打算上前时候，岑子杰同行朋友上前阻止，被那两个男人袭击，左手出现红肿瘀痕，已经送院检查。朝早在佐敦，岑子杰曾经被一班表示要声讨民阵的人士包围，双方口角，有人指骂他是暴徒，又企图抢去他的扬声器，警员之后介入，期间仍然有在场人士推撞，到中午之后他们散去。在警方记者会上，有传媒向警方展示片段，说警方上星期六在观塘拘捕期间曾经拖行一个被捕人士，又以警棍打对方的面部。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说，警方当日在观塘伟业街驱散期间，有大批暴徒掟砖，也都向警员的方向掟汽油弹，当时现场警员未及制服被捕人士，汽油弹已经在附近爆开， 現場警員第一時間要保護同事同被捕人士，並盡快將被捕人士帶離現場，希望可以保護他，但被捕人士有掙扎，在迫不得已情況之下要適當使用武力停止反抗行為。天气方面，预测今晚同听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一啲意外好塞车嘅地方，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嘅快线啦，因为有坏车阻路，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快线啦，因为有坏车，龙尾而家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至于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城苑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仍然系全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城隧。往沙田方向的管道之内。其他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还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些少。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龙尾排到去红棉路；下角道近红棉路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对开。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繁忙，龙尾在太子道东近油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那段多车，龙尾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排到去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现在出面部分地区是有雨的，天雨路滑，请你加倍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打波先来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十间嘅大专院校嘅学生会咧发起罢课，咁亦都有啲中学生咧可能都会罢课。指引入边都提俾成年学生唔应该卷入政治漩涡。其实系咪无论如何都会系卷入咗个政治漩涡咧？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长期去社会活动会唔会令部分嘅学生有阵时变咗太过激，或者个情绪波动得太紧要咧？所以我哋就系希望唔好将政治争议咧带到入学校。 星期六朝早8至9，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聞回來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我們直播室裡面繼續有幾位嘉賓，分別是香港眾志的副主席鄭家朗，另外就是香港學生罷課聯盟的召集人何同學，同埋教聯會的主席黃錦良校長。各位聽緊的朋友，有關嚟緊下個星期中學和大學的罷課有什麼意見，打電話來1872311。我想再跟黃校長傾一傾，就是剛才你都提到，就是即系而家将罢课，即系成个行动咧，可能就将社会上而家好尖锐嘅对立咧带入校园里边。我肯定嘅就系大家都唔想啊，大家都想喺学校学嘢啊。咁但系你觉得 政府做啲乜嘢咧？政府可以做啲乜嘢令到呢个情况唔会发生咧？刚才两位同学都讲啦，成件事唔系一朝一夕造成嘅，而系两三个月以嚟咧，其实政府真系好似冇乜做过嘢咁。 當然啦，政府層面啦，我哋都係希望政府能夠係多聆聽民意嘅嚇，多聽下大家嘅意見嘅。 你覺得可以做乜嘢啊？林鄭月娥 咁如果嗱，而家當然啦，佢而家提出咧就希望能夠建構個平台啦，咁樣啦。咁我哋其實都好希望能夠佢主動咧，能夠可以同啲同學咧係能夠可以去見面，真係能夠建立一個溝通嘅渠道。大家互相更加即係能夠， 但 係 其實咧，嗱嗰個平台咧，阿林鄭月娥早前都係要喺中聯辦安排之下先見到嗰十幾個青年人。你見到其實佢似乎同呢個青年一代都係脱節嘅喎。 咁呢個佢我自己覺得佢當然啦，有好多嘢仲係可以再即係改善，可以再做好啲啦嚇。即係特別係去聆聽意見嗰度，或者係去接觸多啲年青人嚇，睇下大家究竟個想法係點啦。咁但係對於年青人，即係而家有好多嘅想法咧，究竟能唔能夠去到即係政府嘅即係嗰個部門入面咧，各部門嗰度啦，亦都可以係透過今次嘅嗰個事件啦，係吸收嗰個經驗嘅。即係嚟緊點樣能夠喺嗰啲政策層面咧推動嘅時候咧，能夠係多聆聽民意，多知道個民情。咁呢個我哋即係覺得政府嗰方面咧係可以加強嘅。 但係我覺得其實坦白講咧，五大訴求係非常之清晰噶嘛，所以呢個唔係已經係溝通嘅問題，呢一個係一個政治問題啊嘛。你只係需要回應嗰五大訴求，或者係達成五大訴求嘅其中一啲咁樣，咁你咪向公眾展示咯。但係個問題就係、其實你搭建一個溝通平台，但係你其實最後尾係冇嘢會達成得到啦。又或者係所謂聆聽民意，其實都係一個假民意啦。又或者係嗰啲係咪真係代表到學生嘅意見咧？其實呢一個嘅對話平台係非常之虛啦，而同時間係我哋見唔到會達成到任何嘅目的啦。咁所以點解倒不如政府就直接回應五大訴求，展示俾市民睇佢哋有回應民意嘅決心咧？ 政府嗰度有冇回應五大訴求啦？我即係唔喺度去評論啦，因為政府實上佢都有 根源嚟 噶 嘛， 佢亦都有去嚟到去， 即係呢個都係 即係政府嗰度佢有佢嘅説法啦。究竟即係大家接唔接受？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咁但係面對緊學校，我哋講開學嘅時候。我哋将呢一种嘅政治运动再一次带入去学校嘅时候，我哋要考虑翻，我哋系咪要牺牲紧部分同学或者系绝大部分同学个学习嘅嗰个机会，而系用呢种咁嘅手段咧，或者呢种嘅方法咧，系嚟到去迫使政府能够去回应五大诉求咧？呢个系咪一个好嘅方法咧？我觉得呢个系值得大家要去反思嘅。 但系其实学校都系社会入面噶嘛，同学都系社会入面生活噶嘛，佢一定系经历呢一啲嘅即系政府唔回应诉求啊，经历紧呢啲议题嘅问题。咁所以佢唔会话因为进入咗学校入面就有个保护网、安全网，跟住就唔需要接触呢啲社会时事嘛。本身任何嘅价值、任何嘅社会时事喺校内、校外都应该值得系被讨论噶嘛，甚至系用一啲行动去实践嗰啲公民价值出嚟噶嘛。咁所以其实唔会话啊，其实佢哋唔搞罢课，佢哋就会即系可以完全忽略咗，或者系完全即系将即系叫避免呢啲政治纷争啦。咁所以其实最学即系政府嘅责任，其实就系要解决嗰个政治问题，就唔系要解决点解学生系参与罢课。 不如咁啦，我教育局长啊杨润雄咧，啱啱开记者会，咁佢就话咧今日咧就发咗信俾全港家长，呼吁家长避免仔女参与危险或违法活动，同埋劝喻仔女唔好参与罢课，同埋咧希望等学校成为学习嘅地方，希望提出罢课嘅人咧悬崖勒马。郑家朗悬崖勒马，杨润雄叫你哋。 其实坦白讲就系悬崖勒马嘅政府啦，你见到警方使用暴力嘅程度系越嚟越升级啦，你见到其实唔系就系学生噶，成年人啊，甚至银发族都系非常之愤怒噶，见到政府嘅行为，甚至政府企到而家呢一刻仲系咁强硬冇回应五大诉求嘅时候，应该要临崖勒马嗰个系政府而唔系我哋学生啦。咁所以其实学生喺学校入面学到公民价值，学到民主自由，佢哋见到政府系开始系僭越紧呢啲嘅价值嘅时候，咪会挺身出嚟捍卫咯，因为呢个系公民嘅意义嚟噶嘛。我哋见到政府做错嘅时候，我哋就要敢于企出嚟指正呢一个政府嘅问题。咁、所以罢课就系一个行动。 升紧中六嘅何同学吓、 或者我用一个好普通中学生嘅身份去睇件事啦。搞罢课，我哋系即系我哋自己都唔想去影响我哋自己学习啦。但系我哋去见到而家咁嘅社会系变成咁样，而政府系将佢哋自己整出嚟嘅问题。去將個責任去 毀過於我哋學生身上，反而問我哋點解係要去進行呢個咁嘅抗爭，或者要要求佢哋回應嘅一個運動嘅時候，我覺得政府係實在太唔負責任，而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學習機會咯。咁反而令到我哋唔同學生去學習到我哋平時都學唔到嘅嘢。學校係一個育人嘅地方，唔係淨係一個讀死書本嘅地方。如果我哋淨係讀死書本，咁我哋同嗰部機器有咩分別啊？咁我哋應該係去多啲了解社會，多啲了解時事。咁呢個應該學校令到我哋學校存在嘅意義咯。我點睇？ 校長係 對於年青人啦，去即係多啲了解時事，或者係就社會嘅事件咧嚟到去討論咧，呢度我哋係即係覺得係應該嘅。咁但係再一次即係講翻就係話學校入面進行一個罷課嘅場合咧，其實有好多同學咧係好想喺學校入面咧嚟到係去求學裝備自己。如果進行罷課甚至係一週一罷嘅話咧，其實嚴重影響學校個課程嘅開展嘅，對於同學嘅學習咧係一定係造成好大影響。如果就个课程层面咧，我哋撇开唔讲，对同学嘅个成长嗰个情绪嘅个影响咧，系绝对会影响得好大。因为好多中学其实佢哋本身嘅嗰个认知，或者系我哋讲缺乏一个独立判断嘅嗰个能力嘅情况之下咧，系容易被人哋利用，甚至去教唆。所以对于喺中学嘅层面去罢课咧，系绝对唔适合。而且有一点咧，系更加令得我哋要关注，就是、最近喺网上面号召罢课咧，其实透过网上咧系不断去收集紧同学嘅资料嘅。呢、這个其实系引起家长好大嘅回响嘅。透过收集资料之后，家长好担心，究竟之后啲资料咧会俾人点样运用、点样利用嘅话咧， 系 会唔会成为到时日后政治嘅工具咧？系大家所忧心的。 咁林校长，我想知咧，喺你哋学校，如果学生罢课，你哋会点样同佢哋学生、你哋啲学生讲噶？ 如果學生係有要求嚟到係做呢樣嘢，當然啦，我哋一定係會同佢去理性去解釋、去分析。學校喺學校入面，我哋都會安排老師嚟到去開展一啲嘢討論，甚至喺班主任、喺輔導，甚至喺全校集會嘅時候，我哋係能夠可以更加好全面嚟到同同學去探討事件，而係唔係將日常上課嘅時間犧牲咗佢，而係嚟到係進行一啲較為我哋所講嘅，即係話激進，甚至一個非常之爭議性一啲政治嘅一啲嘢，大家係爭拗入面。咁呢個我覺得老師絕對係有能力能夠喺學校入面，當同學提出嘅時候咧，同同學去溝通。 會唔會罰啲同學啊，或者追究？去罷課， 同學去罷課，我已經再講，學校係一個教育嘅場所嚟嘅，老師教書育人。你話學校係咪去要罰同學咧？這個我哋係唔贊成話要去罰同學。溝通輔導。爱是最重要的。 但是坦白讲，其实我就想讲呢，你不要讲到你咁中立咁持平先，其实你都好偏颇㗎嘛，你自己都知道自己教联会嘅学校啦，係咪。咁但係即係我想讲一样嘢，就係第一，其实学生呢参与罢课係有牺牲喺入面，係有个人牺牲喺入面，唔好讲到佢哋参与罢课係一个好容易嘅决定，或者咁容易俾人唆摆出嚟。其实佢哋筹备罢课，由一开始筹备流程又好，又或者要同学校交代都好，每一个时间都係经过深思熟虑。第二样嘢就係，其实你求其落去问一个中学生，五大诉求係啲乜嘢，点解政府会搞到呢个地步，点解社会会撕裂到去呢个地步，其实大家都答到你个原因係啲乜嘢。中学生其实係睇到呢个社会情况一清二楚，佢唔系乜都唔知道，所以俾人唆摆、俾人煽动而走出嚟嘅，而系佢有思考。佢作为一个拥有价值嘅公民嘅时候，佢哋愿意企挺身去到实行呢啲公民价值，所以点解佢哋先会参与罢课咯？所以就唔好诋毁呢啲嘅学生啦。 或者我再補充一下啦。咁頭先阿校長佢提到話，老師係可以同學生理性討論有關於罷課呢個問題啦。但係唔知校長有冇睇到之前教育局就已經出咗個指引，係建議老師係就住一啲政治問題係答一個唔知道或者唔清楚，咁如何進行一個理性討論呢？根本而家教育局係利用緊學校嚟去對我哋學生即係進行一個關咗對門，唔俾學生去參與、去了解呢個社會啦。咁再況且，如果頭先校長你去講到話係因應學校嘅行政問題啦，咁其實我覺得校長你會將學校嘅行政嘅方便嘅利益去凌駕於我哋學生去學習 呢、這個喺社會學習呢個利益嘅身份。 係啊，楊潤雄咧，啱啱都喺個記者會度講到咯，話就係即係喺學校老師同學生溝通嘅時候咧，有啲嘢如果即係真係唔知嘅時候，老師係講唔知，可以講唔知嘅。佢嘅意思咧就係話，佢嘅目的咧就係去幫助老師去減輕自己嘅壓力咁解啫。不如啊，都係請阿黃錦麟校長再回應一下。 较早前教育局个指引入面确实系有即系讲到，如果老师系即系喺回应嘅时候咧，系即系唔系好有信心嘅时候，可以用唔知或者即系呢个咁嘅回应嘅方法啦。我自己本身嘅理解，其实呢种嘅回应嘅方法啦，当然啦系咪最好啦，值得商榷。咁但系起码最少能够做到系避免有一部分嘅老师咧系表态。因为正正其实就呢段时间极度政治化，甚至学校入面部分老师亦都受到影响嘅。我哋点样能够面对同学嘅时候，唔好将自己嘅政见咧系能够影响到学生嘅情绪，喺说话上面咧系可以尽量少个人嘅表态，所以先至用呢种嘅形式嚟到去回应。 其实我想讲个人嘅表态咧，其实都唔会一定令到所谓情绪嘅高涨或失控咁样嘅。咁但系其实，老师其实从来都唔应该正价值中立噶嘛，老师其实从来都应该系作为有价值嘅一群噶嘛，佢有抱负有价值，所以先会投身教育工作噶嘛。咁所以即系对于学生嚟讲，都会对老师有一种期望，就系、是、希望佢有一啲嘅价值判断，或者有啲价值观系能够影响学生嘅。咁所以答唔知道咧，反而系冇尽到教师嘅责任。咁当然有啲人系真系唔理解嘅，咁答唔理解，咁都系理，即系我哋都系理解佢呢个情况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如果当个社会纷乱去到呢个地步，或者五大诉求讲得咁清晰嘅时候，如果老师仲系喺呢个状态之下答唔理解，咁系咪一个合适嘅做法咧？ 不如咁啦，我哋听一听听众嘅电话先啦。电话里边咧，有钱先生嘅，钱生你好，钱生， 系你好， 请讲，钱生， 喂，系听到啊， 系 啊，主持同埋几位啊嘉宾吓，我有少少想发表意见，因为而家你讲紧罢课啦， 嗯， 咁我个女女咧就系读紧中三嘅，系。读紧一间 Band One 政府官立校嘅 Band One 学校嘅，咁佢就话收到一啲师姐俾啲俾电话去，即系WhatsApp 佢啦吓，就问佢攞意见，对罢课嘅意见，咁就俾咗啲选择题佢拣嘅，第一就系九月二号罢课，咁就会出街示威，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喺屋企，第三个选择咧就留喺学校。喺去礼堂集会，即系又喺礼堂示威。第四个选择就喺课室自修。咁但系冇一个选择叫系俾佢哋反对罢课嘅。咁好奇怪一样嘢就话，我女女咧就话佢从冇俾个佢个电话啲师姐师兄嘅，唔知点解全班同学喺暑假而家呢个时间都有人揾到，全班都揾到佢噶。咁佢就问个哥哥嗰、那个姐姐就话点解你？攞咗我呢啲文卷，到时会点用啊？佢就话我会同你哋校长讲，你间校有几多学生，几多 percent 学生系选择罢课。其实佢嗰个问卷系冇一栏俾佢拣反对罢课嘅。就你根本喺度阴紧啲细路仔，你明啊？咁我问女女，咁我点解你唔知反对就罢课咧？佢已经系我已经用最保守嘅，系拣喺课室自修，就惊俾其他同学或者甚至师姐师妹师兄排斥佢。咁佢咁第一佢小朋友好驚啊，第一佢無啦啦個電話俾人攞到呢啲咁嘅，咁你咧你大學嗰啲師兄師姐咁樣屈啲細路仔係好唔好過分咯、啊？我覺得 咁啊，不如在座都唔知邊個做㗎啦嚇，邊個打電話係咪你問卷係咪誤導咧？係咪屈人咧？ 其实坦白讲咧，呢一份问卷当然系表达即系学生嘅意见啦，咁样咁当然学生绝对系有个选择权去决定填定唔填。 点解你唔俾佢选择反对罢课咧？ 唔系咁，当然唔同学校佢哋有唔同嘅处理方法啦。即系嗰份问卷都唔系我哋发出嘅，因为嗰份问卷系校内嘅师姐去传出去。 咁咩会都系你哋啲即系大学生搞噶啦。咁问题啲中学生 唔系系有中学生一齐参与嘅，系啦。 我知道有中学生一齐参与，但系第一。小朋友系冇从冇俾个电话个电话号码你哋，跟住成班同学都收到呢份问卷。 唔好意思，或者我再解释，我再解释下啦。即系我哋呢个平，我哋呢个平台或者我哋呢个联盟，我哋只不过系叫唔同学校嘅反修例关注组去做一个问卷啦。咁而我哋系对，即系我哋唔系创造嗰份问卷嘅人嚟嘅。 咁有關我哋都唔會對佢呢份文件有作咩任何評論啦。但係我覺得， 同學， 我覺得 你覺得呢份文件公唔公平先？咁佢當時個師姐答佢就話：我哋問完曬你哋咧，就會將你哋嘅結果有幾多成贊成罷課，就同你校長講嗰日你一定要罷課。咁樣喎，你根本你俾人個問卷係冇反對罷課嘅。 OK， 多謝錢生嘅意見啦。我哋係咪冇俾人選擇反對罷課呢？係咪咁？ 其實我覺得本身問卷係一個共同民主決策嘅方式啦。咁當然係唔尊重唔同同學嘅意見啦。有同學唔參與罷課都絕對可以接受啦。咁但係即係選擇填寫問卷而係同時間係即係一種表態嘅行為啦。咁樣咁，所以我相信學校入面都唔會有強迫填寫問卷嘅情況。 咁但係如果我唔想罷課，係咪冇選擇㗎？ 唔係，如果唔選擇唔罷課嘅，其實唔填寫問卷啦，又或者唔參與成場運動嘅討論，都絕對冇問題嘅。即係我相信有好多學校都係容許呢一種空間嘅，即係尤其是係關注組佢。 電話裏邊又仲有盧太啊，盧太你好，盧太，係請 講。係啊，我就對你哋兩位同學仔話提倡嗰個罷課咧係極之唔贊成啊，因為咧學校咧都係即係小朋友學習嘅地方嚟，你哋而家咧仲係，你哋可能兩位嘅比較大少少啦嚇。咁我哋啲細仔咧，所以咧我哋咧就唔希望咁去受到影響。即係你哋追求，你哋有理想，你哋追求你自己嗰個民主價值啊，或者公民意義咧，價值呢啲咧，我哋唔反對。但你唔好咧去號召其他同學都要參加，人哋唔參加，你就去脅迫人哋。頭先你雖然講話咧，脅迫人哋去參與咧，都唔係主。即系间接承认咗你哋有咁样做法啦，系咪？ 唔系，我哋系冇呢个做法嘅，我哋系唔会胁迫同学去表态。 其实我哋 都系强调翻系学生系自主参与噶啦。咁如果有同学佢哋觉得罢课呢个嘅行动系唔适合佢嘅，咁佢哋可以选择用其他方式去表达佢自己意见，或者系佢哋唔去表达意见都冇问题嘅。我哋好强调呢个系学生自发，同埋系学生自发。 卢太，你讲埋佢一下，你讲。 系，咁你而家嗱讲到你哋头先讲话有话反修例，修例已经系停咗啦，已经死咗，同嗰个撤回都冇咩分别啦。咁你哋仲搞乜嘢咧？系咪？你五大訴求冇回應你，你咪去揾阿林鄭咯，系咪啊？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參與， 多謝盧太意見先啦。 但係個問題係參與和平示威嘅時候咧，即係政府都係冇回應到個訴求嘛。其實坦白講，呢個社會上面仲俾咗啲乜嘢選擇年青人、中學生去表達自己嘅意見咧？咁其實罷課，其實坦白講，罷課都已經係好溫和、好理性，同埋係一個好好嘅表達嘅方式嚟噶啦。咁所以即係佢哋係甚至係即係用呢一種表達方式係避免佢哋，例如係出去參與唔同可能你視為比較激烈嘅一啲嘅表達行為添。 嗱，咁不如剩翻少少幾分鐘嘅時間。有个问题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傾下的，今天有同学在这里，有校长在这里，就是最近很多不同的人，包括内地刚刚有这个人民日报有个评论，或者很多在香港的官员都说通识教育就很大问题的，我们要怎样去改进现在的国民教育，等大家认识中国，认识祖国多一点，做得好啲啦。我想問下校長先，其實你見到其實回歸以嚟咧，到近尤其近幾年咧，學生、中學生又好，大學生又好，年輕人又好啦，對於國家嘅認同係越嚟越低嘅，對於中國人嘅身份認同亦都係越嚟越低嘅。你覺得咁多年嚟嘅所謂愛國教育通識課程係咪好失敗咧？ 大家最近都好熱切喺度討論緊通識科嘅問題啦。咁的而且確，大家其實都係睇到咧，通識科入面嘅教材係存在偏頗嘅，甚至係有啲咧係同事實咧係不符嘅。特別喺今日香港同埋係現代中國呢兩個單元入面，咁當然啦，呢個有佢自己嘅即係本身嘅不足，就因為通識科嘅教材係唔需要送審啊。喺過去嚟講，一直都係咁，所以呢個教材嘅問題咧係引起到就係話喺中學入面咧，如果係冇一個固定嘅課程嘅教材喺入面咧，其實老師係可以因應自己嘅一啲嘅取向，甚至自己個人嘅政見咧，嚟到選擇一啲嘅教材去運用。 我想問下兩位同學喺度係咪通識咁大影響力嘅咧？喂， 教聯會，你作為教聯會主席，你竟然唔相信教師有專業嘅決定，同埋唔相信教師有專業嘅能力，可以 handle 到唔同立場嘅同學同埋意見？咁我覺得呢個真係即係你要翻去檢討啦。第一，第二樣嘢咧就係其實通識最主要係教識我哋咩公民價值啦，教識我哋社會運作啦。其實佢並唔存在有好多所謂叫好偏頗嘅立場喺入面啊。 反而我哋见到就係偏颇嘅教材，大部分都係出自例如乜嘢教育图书公司啦，佢係乜嘢背后就係中联办资助囉。咁同埋再加上你会见到又有交流团，又有缔结姊妹学校，甚至有好多唔同形形色色嘅洗脑教育，其实已经喺呢个教育体制入面出现咗，但都冇办法令到学生係所谓支持政府嘅决定，或者所谓支持中国政府嘅决定。个原因正正就係因为政府係做得唔啱，所以政府做得唔啱呢一个唔系一个教育嘅问题，呢一个系一个政治嘅问题。 我绝对相信老师，绝大部分嘅老师都系专业，亦都系能够可以喺嗰个教学上面能够系专业自主去做好佢。我刚才讲紧嘅系讲紧呢个客观嘅事实，就现在所存在嘅喺市面上嘅通识嘅教材系出现咗有偏颇嘅一啲嘅情况。 例如有冇例子啊？我哋剩翻。 例如我讲紧嘅喺我哋现代中国嘅呢一个单元入面，其中讲到系中国外交嘅时候，其实就不断提出系中国威胁论。 或者我 何同學， 或者我 最後十秒時間， 或者咁樣講啦。其實通識教育係訓練我哋批判性思維啦。咁其實係批判性思維呢，我哋已經被訓練得好好啦。透過通識教育科，咁係喺我哋呢個反修例嘅運動上面體現咗。 好，咁今日唔該曬三位，多謝你哋嘅意見。跟住聽一次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咧，早前在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城苑的意外啱啱清理好啦，而家全线解封，不过一带仍然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的收费广场。咁另外，早前龙翔道去荃湾咧，近住竹园道快线的坏车亦都已经拖走咗，而家后少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车多繁忙嘅，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黄竹坑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白荣集团、华益金控、中国透云和中国海洋报捞五大跌幅股份：创业集团、西伯利亚矿业、国联通讯、威城国际同兴利香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06.26，瑞士法郎0.983，澳元0.675，加元1.329，新西兰元0.635，人民币7.151，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108。港金报14,410，比上日收市跌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8.17。啱啱轉咗係1538美元，賣出1538.73美元，港匯指數107.3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报告交通意外，在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浙江街。至于较早时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城苑的意外清理好，行车线已经是重开。现在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车多繁忙，龙尾就排回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其他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近住天马苑车多，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房。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是车多的，龙尾排到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繁忙，龙尾在太子道东接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那段都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创资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 早时啦，近住屯门市广场嗰段曾经有意外，清理好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而家喺三圣对开，汀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多车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系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麻疹传染性高，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方法。未打晒疫苗或者不清楚自己对麻疹有没有免疫力，如果要去麻疹发病个案较多的地区外游，出发前最少两星期就要咨询医生。一岁以下的儿童、孕妇和计划怀孕的女士，对麻疹没有免疫力的话就不要去了。另外大家都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和室内空气流通。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示威期间港铁有些安排，听回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怎么说。 因应公众活动关闭部分的车站，迫不得已作出的决定。 立法会员尹兆坚， 为什么会觉得市民去那个集会过程中他要停了部车，似乎是有了政治动机，是不给人去，配合了警方布袋战术的做法。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麦嘉俊。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麦嘉俊你好啊， 你好啊，嘉伦你好。 今日遇到你真系要问吓，上个星期见林郑月娥嘅问题啦吓。咁嗱，林郑月娥上个星期就见咗十几个社会知名人士，系咪啊？ 系。 咁就 唔系，我唔算知名人士。 咁其中即系对话嘅目的就系话听下各界意见啦，准备筹组一个对话嘅平台啦。 系。 不过呢个筹组对话平台即系好快都差唔多又过咗一个星期，又系。嗯，佢冇聲氣嘅， 嗯， 嚇唔關你事，我知 道，嚇，即係你話佢而家冇聲氣係嘛？ 本來話再揾多啲人傾啊，咁傾完又點咧？ 唔係，我以我所知就我哋嗰、那個星期六喺禮賓府裏邊嗰個會咧，就唔係第一個，亦都唔係唯一一個話要講呢個建立溝通平台嘅會議嚟嘅。咁我唔知點解我哋嗰個就係、是。比较高调啲啦，其实佢前前后后都有见嘅，咁 但系你哋嗰个比较多啲系唔系即系林郑月娥不嬲身边一啲比较亲近嗰种人 嘅 平台啦，所以比较多人留意啦吓。 咁我谂咁样啦，嗰日入去讲嘅即系与会者里边咧，即系其实大家都之后嘅报道都好清楚啦，其实我哋个诉求啊。 是相当之清晰的。我自己都有讲，其实入去个建立个沟通平台这个这样的会议里面，我们都没有说过我们现在已经是要跟即政府即刻要我们代表民意入去讲什么东西。我们只是觉得现在我们不想社会是有个硬着陆的方式去进发。我们希望即会不会有一些比较缓和少少的方式呢，尤其是118集会之后。那就入去讲我们认为如果真的要建立一个沟通平台的时候，那究竟会是什么来的。咁我哋都即係我自己啦，我唔能夠代表其他人講啦，都好坦白咁同林鄭月娥講話，嘿要做一個咁嘅嘢咧，即係其實社會等咗政府三個月啦嚇、如果冇一個直接或者係好實質嘅方案回應五大訴求，尤其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話咧、其實根本上冇人想傾嘅，係會覺得係長政治化妝嚟嘅。咁所以政府必須要盡快去做到呢樣嘢，因為時間好緊迫，八一八之後換嚟嘅一個。比較緩和的氣氛咧，係好難得嘅。但係點知即係事與願違啦，即係開完會之後冇幾耐就成個週末咧都係一個再度升級嘅警民衝突啦。即係而家嗰個你問我對於嗰個對話嘅空間或者雙方嘅意願有幾多，或者究竟政府會唔會揾到一個好實質嘅回應，能夠去回應到，唔係淨係示威者，亦都要睇埋佢所謂講嘅，即係警方啊，或者係其他嘅所有人嘅考慮咧。我覺得就真係越嚟越難啦。 即係你所講嘅，之前你都話唔希望成件事硬著陸咯。 係啊， 睇嚟真係 我好擔心，我好擔心。 最新嘅即係唔係最新啦，即係呢幾日嘅消息就話要用埋呢個緊急法啦。咁呢樣嘢係你自己睇，如果真係要用嘅話，會點樣樣？ 第一，即係你話朝住硬著陸嗰個方向去，其實我自己本人好擔心啦，因為其實今個週末裏面其實已經示威者都用到汽油彈啦，係啦，咁你用到燃燒彈嗰一類嘅嘢嘅時候咧，大家都知咧。警方之後可能會真係用到，真係會有好傷害性嘅一啲武器。我自己個人嚟講，好怕有人命傷亡。咁跟住之後要立呢個緊急法。我自己喺嗰個上週六個會裏面咧，咁當然冇人會諗過有緊急法呢樣嘢啦。而家都仲係傳緊啦。咁但係我哋都即係我自己都有提過，即係其實所有嘅對話諗點樣去揾一啲意見出嚟咧，其實都有個客觀嘅有利條件嘅。客觀有利條件就係你起碼要令到社會而家好緊張嘅氣氛同埋關係要緩和少少先。呢個亦都係特首佢自己講話喺八一八之後有嘅咁嘅條件，所以去嘗試做啊嘛，係嘛？咁但係。而家如果你讲话要立到紧急法嘅时候，你就很肯定啦，即系再次会刺激到示威者，尤其是最激进会系上前线用暴力嘅示威者嘅一啲更加大嘅冲击，你对于佢哋嘅情绪，所以其实对成件事想要去建构呢个好缓和到嘅气氛，而再做一个沟通咧，其实就真系越嚟越难。 但政府就会觉得用盡曬方法咯，係咪咧？政府會覺得嗱，喺佢嘅前提就係所有都唔讓啦，五大訴求就一樣都唔會做嘅時候，咁就係去用警力去打擊啲所謂嘅暴力啦。咁所以政府嘅跟住落嚟嘅出路就係、是、咁，既然警力而家或者佢哋授權法律俾佢哋嘅權力都好似未夠嘅時候。咁就係要用緊急法增加自己的。 你問我，我當然唔會同意，即係政府已經用盡曬佢所有可以做嘅嘢，去建立呢個溝通平台，或者回應市民訴求啦。我諗亦都唔單止係我咁樣認為啦，係嘛？我諗即係頭先嘅幾位學生啊，或者係好多嘅市民啊，會打嚟嘅時候，都會要認為頭先校長都有講話要聆聽民意啦，係嘛？政府要多啲聆聽民意，要多啲去舒緩曬而家嘅社會好緊張嘅情緒。我諗有好多嘢其實可以做，亦都好多人都講咗出嚟嘅。咁但係當然即係林鄭月娥同埋佢嘅班子點解唔做，我唔清楚，或者點解做得唔好，我亦都唔清楚，因為實際上嚟講已經有好多嘅建議已經俾咗出嚟㗎啦。 唔知最近兩日嘅新聞咧，似乎點解唔做又好似好清楚喎啦。大家知道啦，林鄭月娥咧喺星期一嘅時候咧就閉門會見咗一班青年人啦。咁後來咧，佢喺呢個會面嘅時候咧，那個錄音咧就流咗出嚟，咁嗱呢個係《蘋果日報》嘅報導啦，咁都係聽到啲錄音啦，就係林鄭月娥講咧，即係回應，其實佢對住啲青年人咧，青年人都叫佢成立 獨立調查委員會啦。咁、林鄭月娥嘅講法咧就係話，好多人咧就話想查警隊濫權，好行動有冇違法呢樣嗰樣。咁、所以咧，警務處同事對呢樣嘢抗拒好大。咁、就話咧，即係作為行政長官，好難冒然做啲嘢影響佢哋嘅工作。嗱、咁好多人都聽到呢句説話嚇錄音嚟嘅，咁、就會覺得其實大家都明白點解特區政府林鄭月娥係唔會成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就係因為警務處嘅同事對呢樣嘢抗拒好大。不過咧，嗱後屘佢出翻個澄清啦，就係話呢個係事實嘅陳述，而呢個事實嘅陳述咧就唔係佢不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原因，佢唔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原因係因為有監警會已經處理緊啦。咁你不嬲都係咁講噶啦。 我諗係官方同埋非官方嘅即係佢哋自己嘅正式回應或者傳聞上面都其實講嚟講去都係依兩樣嘢啫。即係第一喺已經現有嘅制度裏面，監警會已經有呢個角色啦。如果市民對監警會而家裏面嘅組成成員嘅政治背景有一個唔信任嘅話咧，可以再討論究竟個成員裏面可唔可以加多一啲係大家覺得持平啲或者係雙方嘅嘢咁樣。咁呢個第一市民都有好多亦都講緊，即係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依然都係兩碼子嘅事啦。咁另外就係講緊即係警察嗰邊嘅士氣同埋考慮嘅問題。我星期六裏面都有好清晰咁同特首去講咧，就係、起碼喺我自己認識，即係我自己讀嘅大學，我自己住嘅宿舍裏面有唔少嘅畢業生或者我自己嘅同學咧，都係即係投靠警隊嘅。我哋識咗十幾二十年，係啦。喺裏邊，即係當然而家咁大時代裏邊，冇可能唔為咗呢件事去做個討論嘅。喺裏邊，我聽到嘅，我諗冇十成，我諗都有八九成就係佢哋其實對獨立調查委員會呢一樣嘢，我唔覺得佢哋有一個 即係你認識嘅一啲， 我認識嘅自己認識嘅，識咗十幾二十年嘅，我唔覺得佢哋有一個抗拒，甚至乎有啲認為係可以幫佢哋可以可以還翻你個清白添。喺呢篇我哋啱啱我投稿嘅一篇文章裏面咧，聽日會有一個報紙會出嘅，我都有寫到呢一個例子。即係我唔認為而家呢一個即係呢一個警隊普遍上對於獨立調查委員會裏面有一個好大嘅一個憂慮咧，係一個即係 100% 裏面所有人會咁樣諗嘅，可能前線裏面或者某啲警員，我明白點解佢哋會咁樣諗，咁樣嘅考慮。咁但係肯定就唔係一個整個警隊裏面嘅嘢啦，咁所以我希望嘅就係會唔會喺我唔知係溝通平台用呢個方式啊，定還是用其他嘅方式，政府應該要盡快去諗下究竟點樣去找到一個方案，尤其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令到兩邊不是只是示威者或者是上街市民，是尤其是另外那邊是一直反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人士都能夠認同的一個中間方案。這個我想是政府必須要做，而且時間真的不多了，我是非常擔心。 麥家俊都一直講緊，我想都是很多市民 的願望，都是希望事件可以降溫，但是今天就發生了兩宗的暴力事件，看來即係嗰個憤怨係一路升起嘅。咁其中一個啱啱發生嘅啫，就係光復元朗申請人即係申請遊行嘅人啦，鍾建平咧下晝就喺大埔，佢喺警署報到之後啊，因為佢被告某一啲嘅罪名啦，咁佢報到之後咧，喺大埔警署出咗嚟大約十分鐘嘅路程咧，就俾四名男子以鐵通同埋雨傘襲擊，咁佢咧就手部係受傷。咁嗱，另外嘅就係民陣召集人岑子傑同埋佢嘅朋友咧。今日就喺佐敦一间餐厅里边咧，就俾人咧系用铁通同埋棒球棍去袭击嘅。咁嗱，岑子杰咧就而家系落紧口供啦。咁佢咧就冇事。咁啊，因为咧有佢朋友咧就即系上前系保护佢嘅时候咧，咁佢个朋友咧就系手部系受伤嘅。咁见到啲相咧就见到佢嘅朋友只手臂啦，咁都肿起咗一笪咁样样啦。咁嗱，呢啲袭击事件希望即系希望伤势唔会太重啦。咁但系咧就显示到其实一啲暴力或者系一啲不满咧，就似乎冇静下来嘅迹象。咁嗱，下一个我谂焦点咧就系 831嘅民阵集会啦。831就係五年前呢人大常委嘅颁布嘅831所谓落闸啦。咁呢个落闸就係代表住嗰个政改方案呢，就係基本上大家要求，好多人要求嘅真普选就係成空啦。咁这个五周年的日子就是在8月31号后日出现。那民阵呢之前呢是申请要游行的，由中环遮打花园游行到中联办。 嗯， 但是今日警方呢就已经发出反对通知书。在电话里面呢我们联络到民阵的副召集人陈浩焕。陈浩焕。 你好，早晨。是。你好。 现在的情况你们 是警方就反对啦。你们是不是都上诉紧的？ 我哋上訴緊嘅，咁其實我哋今朝早先收到嗰個反對通知書，咁就啱啱警察喺嗰個記者會都有講到，就係話因為呢個公共秩序同埋公共安全為由啦，相信喺831就係即係暑假嘅尾聲，咁就有機會有人即係用呢一日咧就去發生個大規模嘅衝突，咁就即係所以咧就禁止咗我哋嘅即係遊行同集會咁樣。咁其實咧我哋開會嘅時候咧，警察有建議過話會唔會？即係喺維園度集會啦，咁樣咁，但係咧，我都即係有幾樣嘢想講嘅。第一樣嘢咧，就係831依件事咧係好重要嘅，講緊嘅係我哋嘅普選嘅制度，講緊嘅係我哋香港人有冇真正可以選到特首，一人一票去選特首嘅制度嚟嘅。而今每一年其實過去嘅831咧，其實都會有團體啦，或者係民陣都會搞遊行啦。同集會咧係去到中聯辦度示威嘅，咁但係咧今次警方咧係用翻嗰隻所謂嘅猜測啦，所謂嘅情報分析啦，就話嗰日會發生呢個混亂或者衝突場面咧係完全不合理嘅，因為基本法賦予緊我哋嘅基本法嘅賦予俾我哋嘅權力咧，包括遊行集會啦，包括嘅係我哋即係人民嘅有權發聲嘅機會啦。 明白啦。 但 係警察嘅講法就係上幾次咧，即係民陣嘅遊行都有不少嘅例子，就係到最後咧完咗之後咧就會有佔路啊，甚至有衝突嘅場面出現啦，所以佢哋預計今次都好可能有咁嘅情況。 其實我哋每一次上訴委員會咧都會答呢個問題，就係話你唔可以將民陣嘅集會嘅結束咗之後。后嘅事归落民阵度噶嘛，同时间你都唔可以去确定嗰啲系咪真系参与过民阵游行示威集会嘅人咯。咁点解你可以定性佢为因为有啲人可能有冲突，咁所以就令到我哋本身嘅基本法赋予俾我哋权力就冇咗咧？呢个系好合道理噶。 我想问下， 就系上次818，其实好明显大家系和平理性非暴力，再加合法噶。咁点解又要即系今次又用嗰个所谓嘅评估？而俾我哋去參與遊行集會咧， 就住818咧，都好似有啲即係傳言或者嘅警察都有講，就係818嘅時候咧，就民陣都有高舉到和理非依個嘅口號嘅。今次咧就除咗頭先啦，歐嘉倫講話依個終點咧，又唔係好似上次流水式嘅集會，而係中聯辦之前亦都有個林國輝，即係有用啲油去淋個國輝啊嗰個咁樣嘅嘅事件啦。咁佢哋會覺得喂兩樣嘢，有上次有林国用有林啦，今次咧就又唔用和理非呢一个口号喎，喺嚟紧831里边，会唔会有一个更加多嘅冲突？亦都即系社会上面有好多呢啲咁嘅例子啦。咁你点样回应咧？即系呢一个咁样嘅忧虑？ 我觉得呢个忧虑咧，纯粹系警方嘅猜测，而系纯粹系冇一个根据事实嘅评估。过去佢有冇一个真实嘅证据证明到嚟紧系真系会有一个冲突场面咧？冇。而我哋見到嘅係每一個禮拜，只要有警方係挑引市民嘅話，都自然會有衝突場面發生。而如果過去咁多次場面都係警察挑引嘅時候，我見唔到點解今次會由示威者主動引起個衝突呢？我真係見唔到喎。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講緊警方咧，從來做一個遊行集會咧，必須要就係各個方面咧去配合，先做到就係和平同埋安全嘅。而當然我過去成日講啦，就係話。政府必須要回應市民訴求啦，呢個第一。第二樣嘢就係主辦單位一定要配合警方嘅要求啦，同埋即係主辦單位要確保有足夠嘅搜查維持秩序啦。第三點就係參與者能夠即係用和平理性嘅方式去表達意見啦。第四點就係講緊警察係要克制啦，同埋要即係即時咧去處理我哋嘅即係協助去呢個調配人手去協助，令到我哋遊行暢順啦，同埋一個安全進行啦。咁但係當呢幾點都冇嘅時候，警方就直接 即係佢冇就呢、這個各樣嘢去做一個評估之後，就直接話我哋呢嘅有機會係發生衝突，好好唔理，即係好唔理智啊！同埋第二樣嘢就係講緊，我真係講翻記錄以嚟咧，民陣過去嘅遊行嘅期間或者集會期間，從來都未試過有衝突場面發生， 非常 平，只有一次嘅啫，就係6月12號當日，警方突然間向我哋和平集會射催淚彈，造成極之大嘅混亂，呢個係唯一一次。 但係咧，即係我哋都睇到，即係我哋呢個節目之前有收啲資料嘅，睇翻整，好似話有警方評估咧。就是其实都唔理嗰阵时系咪和平㗎啦，到最终呢反正都一定系会有博火或者有暴力嘅时候，而且去到中联办呢一个咁敏感嘅地方呢，咁一定系会即系触动埋成个北京嘅神经，咁令到局势会非常之混乱。咁所以呢就好似话，如果真系继续去游行嘅话呢，其实警方都好似有一啲安排呢，就由上环开始就已经封锁晒成条路啦，有至到话直情去到地铁站、香港大学站呢都会系封嘅。咁喺呢个咁嘅状况之下，你哋会有啲咩相关嘅措施同埋回应呢？如果真系呢一个咁样嘅安排系落实嘅话。 其实我觉得而家警察呢，由国务院港澳办出咗声之后呢，无论今日系两宗即系黑社会打人事件啦，到呢个警方去到话出呢个反对通知书唔俾游行，甚至系过去嘅一啲封地铁站事件咧，好明显咧，佢哋就系想打压紧我哋嘅言论自由、表达自由，而我哋嘅自由同权力咧，用佢哋嘅白色恐怖嘅方式不停系威吓，无论系你见到汇丰啦，或者甚至系呢个国泰炒人啦等等，呢一两个礼拜不停咁发生好多啲白色恐怖嘅事件，甚至已经唔系到白色恐怖嘅，已经唔系恐怖咁简单，系直情会直接用。即係喐手嘅呢啲咁嘅事件咧，其實係即係不停咁令到我哋就係唔想我哋出聲。而我嘅睇法就係咩咧？就係我哋如果怯嘅話，就會輸成勢。咁如果我哋真係要出聲嘅話，就一定要走出嚟發聲。 我想問 下，呢個就係我哋嘅基本嘅權力。如果我哋民陣要回應嘅話，最簡單嘅方法，最想同警察或者政府講就係、是：你越壓迫得市民越大，只會引起更大嘅反抗。 咁 我哋必定係會繼續發聲。 你哋上訴嘅時候會唔會話可以諗下轉去維園集會啊？呢啲方案啊， 上次咁 啊，會唔會諗呢樣嘢？ 我哋會諗用盡任何方法都要俾到市民發聲嘅。咁所以我哋會聽日即係聽日會有呢個上訴委員會啦。咁我哋會同即係上訴委員會去用呢個法律理據啦，同埋用唔同嘅方式去表達我哋嘅意見啦。咁之後等上訴委員會有咩結果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交代清楚究竟我哋有咩決定。 好，唔該曬你，民陣副召集人陳浩桓嘅。咁嗱，其實喺琴晚嘅集會裏邊咧，都聽到好多人嘅口號咧，就係、是。八三一再见嘅，咁所以有冇集会都好啦，似乎 肯定好多人 啦，都会有人噶啦。我哋一阵翻嚟再倾。 中间偏左嘅民主党寻日宣布放下多年嚟嘅对立，携手组建联合政府，以免提前大选。天气方面，热带风暴杨柳嘅外围雨带正影响南海北部及华南沿岸。喺下昼四点，杨柳集结喺三亚之西南偏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越南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 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反方向东隧九龙去港岛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咧挤塞嘅车龙排到去九龙塘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九龙去翻将军澳方向咧，近住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繁忙，龙尾近亚街路街桥面。咁另外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启福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启德隧道嘅土瓜湾入口。咁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而家近住盈辉台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喺明爱医院。新界方面，荃湾路近住葵涌公园一段咧，去屯门方向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小榄嘅。咁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美林村。咁提多大家一次咧，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7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0-21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麦嘉俊。 新闻之后咧，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是麦嘉俊， 你好，你好。 咁我哋刚才就倾紧啦，跟住落嚟大家的焦点，每个周末都总有些事情发生的。今个周末就是8月31号、就是。 很标志性的日子。 对，就是831人大831、即是所谓落闸真普选就没了之后呢，当时就在一个月之后就发生了这个雨伞运动。嚟紧后日就是五周年，八三一嘅五周年。咁的确就系过去几年咧，喺八十一呢个日子咧，都有人去请愿啊、示威啊咁样样嘅。咁啦，民阵嘅集会，咁而家集会游行咧，警方就反对，咁将会上诉，听日就会倾嘅。咁但系睇嚟就系无论最后上诉成唔成功都好啦。八三一嘅下昼或者夜晚街上面都会有人吓。咁跟住落嚟咧就系下周嘅罢课。罷課咧就係9月2号星期一，中學、大學都好多大學都開學噶啦。咁暫時咧就會有喺喺新界區就喺中大嘅百萬大道有集會，而香港區亦都會有集會嘅。咁呢個就係罷課嘅集會。咁啊，學生通常都照往績都唔會太過。即係有太多衝突嘅，不過唔知啊，真係唔知道。 而家個狀態係前所未有啊！講真，即係所有以前嘅嘅一個即係話點講啊？即係 reference 咁樣，我哋都見唔到。而家仲可唔可以係即係可以做我哋嗰個有鑑我哋成件事嘅？我都唔知啊！真 係 完全。 諗仲有嘅就係、我諗我哋一陣都會傾下就係國泰嘅遭遇啦。咁啱啱最近咧就係、國泰就向員工啊發布咗一個新嘅行為守則啦。嗱，我哋一陣再傾啊。咁啊，各位有意見對於而家各種事情嘅最新發展，聽下大家有咩睇法啦。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裏邊咧有陳先生嘅。陳生你好， 你好陳生， 係陳生， 你好， 係請講。 係啊，我想講下就係頭先你哋訪問民陣嗰個呼召集人啊。 佢话过往民阵咁多个集会咧，都系冇暴力嘅， 系， 但系次次佢哋集会完毕之后咧，剩翻嗰啲示威者喺度咧，就会开始暴力啦。佢话最唯一一次系有暴力嘅系8月18号，其实嗰次都系有暴力嘅，当场系有人打交，亦都有立法会大楼外边嗰啲玻璃咧，俾啲弹珠打烂咗嘅。佢话嗰个不反退通知书系唔应该唔发，应该俾发个不反退通知书俾佢哋去游行。又话政府咁样又灭声，唔俾佢哋去游行，唔俾香港人发声。我话俾你听，佢系骑劫咗香港人啊！你民阵你有乜可能呢个游行行去中联办啊？如果你话俾我听，我100%肯定系冇暴力嘅，政府发俾你啦。但系100%系有暴力噶嘛？有边次系冇暴力嘅？喂，香港人真系忍够，你唔好成日骑劫香港人啊，帮香港人发声。其实香港人发声唔系呢啲声音啊，香港人系唔要暴力啊。但系而家由6月12号开始到而家，你睇下个历程表，而家几乎我哋每一日出街，我都睇下历程表。喂，嚟紧喺边度系有示威游行？有示威游行嗰度唔好去。其实我自己亲身经历啦，我系从来都唔参加呢啲咁嘅示威游行嘅。 系。 不过你系撑警好或者反对政府好咩都好 ，OK， 即系两边都唔参加嘅。 我两边我都唔参加。好老实讲，我好相信咧，大部分香港人咧，即系好似我哋呢一脱咧，即系已经年过50岁嘅咧，都系喺呢个殖民地时代，即系受过殖民政府统治嘅。我哋好清楚嗰阵时嘅自由度同而家嘅自由度系撑天同地。而家系我哋觉得系好自由嘅，其实，我哋觉得我如果你问我个人认为咧，我认为香港政府只不过要俾一个公平、俾一个安全嘅环境，俾我哋自己去谋生就得噶啦。我唔需要政府任何嘅协助，我哋会揾我哋嘅生存空间嘅。OK， 好多谢陈生嘅意见啦。咁啊，讲到即系民阵嘅游行，如果你话真系有刚才讲到8/18嘅暴力啦，咁嗱，民阵嘅讲法就一定系话。咁其實有百幾萬人係好平和嘅，真係譬如打爛玻璃、彈珠打爛玻璃嗰個係，即係可能係一真係好少 事啦。咁佢哋會覺得， 咁8/18嗰日就的確就係，就算完咗之後咧，咁都冇好大規模嘅衝突嘅。 佢連特首自己都講話，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一個表現嚟嘅咁樣都唔算係暴力啦，亦都係即係令到社會有一個緩和氣氛。如果唔係，都唔會有之後嗰個禮賓府嘅會議啦。 同埋即係喺傳媒或者係好多人嘅眼中咧，就會即係當然好正常嘅，就係會見到暴力或者係好多衝突啦。但係其實喺民陣嘅舉行過嘅一啲示威裏面咧，大部分參與嘅人咧，其實都係好和平嘅，即係。以百萬計嘅都係和平嘅，咁你當然啦，有人係衝突，有人掟汽油彈，咁啦，民陣嘅講法就係喂之後嘅事嚟嘅，唔關我事啦。咁但係亦都有好多人會覺得好似阿陳生講，其實係騎劫咗嘅嚇。 我諗相信即係回應呢一點咧，就係其實我自己喺依半個月即係見親嘅朋友啊、親戚啊，其實即係識嘅人裏邊咧，其實大家嘅情緒壓抑已經去到一個好犀利嘅一個階段啦。即係我諗佢哋。第一你想想即是对政府而家嗰个表现好唔满意等咗几个月嘅市民返工嘅时候佢哋唔可以宣泄你嘅情绪。返到屋企见到自己老公老婆爸爸妈妈仔女咁样又唔可以乱咁发泄自己嘅情绪。其实好多时呢即我自己都遇过。即係我自己都遇過，就係當啲朋友自己去做一個即係聚會嘅時候咧，反而咧嗰陣時咧嚇都有少少都唔係暴力嘅，不過真係有好多情緒宣泄。咁所以你即係我都希望即係市民都明白，即係如果頭先嗰位陳生佢都覺得係好壓抑，因為又覺得被騎劫啊，佢自己都好怒氣咧。其實我諗好多香港人啦，我唔係就係講話上街示威啦，可能係撐警嘅人啦嚇，其實兩邊其實都越嚟越。好多好多越嚟越緊張嘅情緒，咁所以呢個先至係而家社會上面最大嘅問題啊嘛， 同埋呢種情緒係化為仇恨， 係 一路係一路升緊温，你好難化解。其實即係講到尾都係政府或者有權掌握住權力嘅人，佢應該係要做能夠有能力做多啲嘢嘅。 CIBS 你嘅平台亦係多元嘅平台。 Kannada Sangha Hong Kong presents Karnataka The Sweet Sound CIBS 节目 Karnataka 黑帮之声 All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Indian state of Karnataka. Together with some melodious music on RTHK AM 621. 同你介绍印度卡纳塔克黑帮嘅文化。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世杰，你睇小蜗船好似好得意咁啊！ 哇，你千祈唔好咁谂添啊，瑞文。事关小蜗船，唔讲得少噶。今个星期我就揾嚟咗天文台团队，同我哋倾下小蜗船临近预报系统啊。 而大气候瑞文解密就发现咗喺美国落咗啲好怪嘅雨水啊，到底点解呢？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嗱，我哋跟住落嚟咧，講下國泰嘅一啲新發展啦。咁國泰嘅管理層咧，啱啱即係冇幾耐之前咧，就向員工發放咗一個新嘅行為守則啊。基本上咧，呢個新嘅行為守則咧，就係將之前啦嚇一啲好零零散散嘅一啲佢哋嘅新嘅老細講嘅嘢啊，或者係公司對於員工嘅要求啊，寫清楚啦，寫落咗行為守則度啦。其中包括咧，就係要求員工咧係參與不合法嘅活動嘅時候咧，公司係會零容忍啦。咁另外咧就係要啲員工咧就譬如話要遵守一啲規則，而啲規則咧就係有陣時係香港嘅一啲監管機構所設嘅規則啦，包括內地機構。內地、中國內地同埋其他地方，即係佢哋嘅飛機經過嘅其他地方嘅一啲監管嘅規則啦。咁如果員工做咗任何嘢咧，係影響咗公司能唔能夠遵守呢啲規則嘅話咧，亦都會公司係會調查你啦，可能有紀律處分啦，甚至係炒你魷魚啦。咁另外亦都係寫到明嘅，就係咧唔能夠用公司嘅一啲資源咧去進行一啲政治活動或者發表佢嘅政治性嘅意見啦等等嘅。咁嗱呢啲咧都係寫清楚喺嗰、那個員工嘅守則裏面。 是啊，即是而家嗰个员工守则对于即是嗰个政治嘅参与咧，就肯定就有一个好大嘅限制噶啦。咁当然啦，即是喺过往嚟讲咧，就即是两边都有听嘅，就是一边就话喂，其实喺一个自己嗰个专业性里边咧，喂真系喺嗰个飞机上面讲呢啲嘢啊，或者系泄漏警员资料啊，好似有啲问题。咁但系唔紧要啦，即系而家个状况咧就系好显然咧收得好紧。咁我哋不如听下即系其他人嘅意见好嘛。电话里边 咧有职工盟主席吴敏仪嘅，吴敏仪。你好啊， 系你好，你好， 你好。 你哋所睇到即系国泰嘅呢、這个即系俾员工嘅呢个行为嘅守则啦，你哋觉得即系点样样咧？即系而家就系将一啲之前讲过嘢，即系白纸黑字写出嚟啦。 佢其实只系更加让所有员工啊要感受到嗰种白色恐怖啦，而且将个紧箍咒咧就一个紧箍咒唔够就俾多一个啦。咁而且今次就而家你见到呢一个嘅员工守则咁样计咧，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咧，连第三方嘅国家一啲其实佢应该都系目的都系中国大陆啫，我觉得嘅里面一啲法规都要引申到变成好似系你雇佣合约一部分啦。如果公司唔中意你都系犯咗就系犯咗啊咁。咁呢啲系无限延伸佢嗰个酌情权度咧，一个已经系超越晒所有人可以理解嘅状况。咁如果一个国家话咁样唔得，咁第二个国家话咁样又得，咁应该点理解咧咁？咁但系反而我觉得而家呢一份嘢佢新加出嚟嘅好几个唔同嘅讲法啦，有一啲就比起之前咧呢份员工嘅守则咧就唔系今日先突然发噶嘛，佢之前都有嘅，但系而家更新咗啦咁。咁佢里面特别系针对譬如话总之认为公司有晒主导权去决定边啲嘢对公司 interest， 即系个利益系会唔会受损啊嗰啲。咁就限制咗员工嘅佢嗰个嘅言论自由得好紧要，甚至喺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嗰个章节，佢话到明，即使系你 private 嘅 account， 即系你个人私人账户，咁咧嘅言论都有机会影响到公司噶，都未必适合啊。咁所以咧就唔能够发表。咁当然占面积最大就系政治活动嗰度啦。咁写到好清晰啦。 啊，就係話喂總之政治活動啊、非法啊、違法啊呢啲活動，我哋都係禁止啊咁。咁變咗，我相信係好多人一睇入去，只會覺得而家變咗翻工咧，就係你真係只能夠行入個辦公室，如果係辦公室，就咩都唔好講啦，乜嘢話題都唔好講啦，連偈都唔好傾啦。只是做工就是做工了。 尤其是现在香港人九成的时间都讲紧即是现在社会发生什么事的时候，是吗？ 太过分了。那你控制员工的言论控制到一个这么严肃的地步，少少嘢再配合埋那个吹哨者那个的政策、哦互相督背脊，现在好像鼓励紧。现 在那个吹哨者那个政策是不是不嬲都写在这里的？刚刚他出了，是啦，他不嬲在这里的嘛。 不嬲在这里，不嬲在这里。只不过他连埋晒成套新的员工守则咁滞拎出嚟咧，就好似提醒咗大家，你哋而家咧系可以咧督多啲背脊噶咁样咯。咁人哋睇到咪反感咯。嗱，嗰啲俾人已经因为督背脊而搞到离职嗰啲，当然系好愤恨啦，系咪先？但系其他喺度仲做紧嘅，唔知边个系督紧人，或者边个人俾人被督咧？呢一种咁嘅恐怖系更加恶劣咯。咁我觉得作为一个社会咁大型嘅企业，点解你会带头呢一种咁嘅文化嘅？而且唔啱咯，我系觉得。 吴敏仪都想即系趁呢个机会咧。看看你的意见和向公众去讲下，其实一直以来是一些专业界别或者服务行业，其实在其他国家都可能有些相类似的指引，就是叫你们在政治上小心一点。但是其实什么叫才叫适当的一个规范呢？现在就好像令到个人都人人自危，但是都好像有些人说在其他国家或者在其他地区都有些类似的东西，有没有一些这样的分享？ 其实我自己即系亲身经验嘅外国嘅公司咧，佢哋都有相类似嘅要求，最主要就系话你唔能够喺工作嘅时间嘅啫，工作时间里面，但系讨论即系影响到你嗰个嘅专业判断，或者 将政治带入公司里边啦，咁样 冇错啦。但系咧喺员工工作以外嘅时间，当然你系你自己嘅，咁只要你嘅行事冇讲到明话，我而家代表某某公司，咁呢个系你代表你个人啫嘛，代表你个人就咩都做得嘅，就冇限制得咁紧要嘅。咁但係当然如果你已经放咗工，但係你都走出去话俾人听我係某某航空公司嘅职员啦，我而家呢就好有政治表述，咁当然就唔可以啦。但係如果佢自己嘅时间佢根本完全有掌控个权喺佢度。喺外国你諗下更加多人关心即係政治社会里面嘅议题嘅。咁更加多人好似啱啱英国咁，你諗下话要暂停个国会咁多人、已经咁多人出咗嚟啦。咁所以大家都各行各业㗎，佢哋都会理智，佢啲公司唔会各家干预佢哋嘅。 所以 香港好严重。 所以就係话就算係其他地区呢，如果要表达自己政治立场呢，只要喺自己嘅网页啊、社交媒體不提到公司的名字，其實就都可以的。但現在就好像延伸到，就是現在你不提，但只要被公司查到，即是你自己是我們的員工，然後你只要有一個很鮮明的政治立場，都有機會被審查，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是啊，還有你規限他們，譬如就算你放了工，你在社交媒體，你是不應該貼上你譬如有制服的，你間公司是有公司制服的相，這些我們都還見到有公司這樣規限，都覺得尚可以接受。但是你連他的言論，他怎樣說他喜不喜歡某個政黨或者政治事件的傾向，你這樣都限咧，就已經過曬界啦！呢啲係言論自由、發表自由嚟嘅，係唔應該限嘅。呢啲基本法都有俾我哋。 係啦，有啲人就會比較可能體諒國泰嗰個處境啦，因為好多航線要飛去內地啦，甚至你唔飛去內地，你飛去美洲、飛去歐洲，你都要經過中國領空啊嘛。咁佢唔俾你啲機組人員飛，佢話你個名單我不歡迎你飛過我領空。咁然之後國泰就覺得咁如果佢唔俾你飛，咁即係啲員工都好多航線飛唔到，咁都冇辦法嘅咯。点睇呢个讲呢个睇法？ 其实佢有冇试过据理力争啊？系咪啊？你一句话压落嚟，嗱，佢哋唔系做咗啲好实质嘅咩错事，又唔系去真系打烂咗啲乜嘢嘢噶嘛？佢哋只不过系政治意见。OK， 如果系咁嘅话，就好似我哋之前举例咁样，喺一个国家一个咁严重嘅要求嘅时候咧，民航局啦，以及签发飞行资格嗰啲嘅雇主系应该据理力争噶，同落出呢个要求嘅嗰个单位。咁你见到搞一放宽咗液体嗰个嘅规限，咪就系咁样嚟嘅咯。咁但系你完全唔据理力争，由佢个一把刀劈落嚟就由。咁你而家个后果好灾难嘅，系咪先？ 你会唔会咁睇咧？就系据理力争嗰个，即系个 CEO 都俾人炒埋， 系咪咧？ 系啊，佢咁你咪要，就算 CEO 系被炒咗啫，咁你都要有另一个人再上，都要谈论到呢个问题。实质问题就系安全嗰个资格啊嘛。到底边一样为先先？嗱，如果政治嘅立场行先，而可以放弃专业资格嘅，咁根本就唔需要再有训练学校啦。啱唔啱啊？我以后只有表忠，净系会亲政府，咁我就可以做呢份工啦。咁行行都可以啦。咁唔应该系咁样咯。咁所以我谂佢做得最错嘅就系佢连尝试都冇尝试啊，跟住就跟住晒民航局嗰个指引咧，就越变越恶劣啦。而家咁， 你觉得作为雇员吓，作为工人，可以有啲乜嘢做咧？喺呢个处境之下？ 我諗而家都係集大眾力量啦，甚至有啲人就係話希望以乘客亦都幫手，係咪應該向呢間公司有一啲嘅表態啊？嗱，你禁咗啲夥計嘅聲啦，顧客可以出聲啦啩，係咪？咁越多人話俾呢間僱主聽，唔可以咁樣㗎，你太過鎮壓啦，對住啲夥計咁。咁一定要有一啲嘢要集大眾嘅力量做先得咯。咁所以我哋更加覺得就係更加多嘅人要企出嚟，更加多嘅大眾大家要支持，就係要話俾呢間公司聽，唔可以禁得咁緊要。你某程度係要俾翻一個嘅空間你啲僱員嘅。咁同埋你留意翻佢而家嗰個Code of Conduct 嘅第三段啦，第三頁對唔住嘅底啊，佢下面其實講緊佢話佢會遵守國際嘅人權嘅，佢係會唔會 abuse 唔會濫用嘅，佢都遵守點樣人口販賣啊、童工啊嗰樣嘢。佢而家正正咪就係踐踏緊，並且嚴重濫用咗佢自己僱主嘅權利咯，已經踐踏緊大家嘅人權都咁嘅地步啦，基本權利都唔俾。咁佢而家咪左手打右手咯，成份嘢自己，我唔知佢想點啊。 咁有一個說法咧，就係話咧，而家如果咁壓迫即係國泰同埋港龍咧，就即係如果香港人都霸搭啦，咁啊內地人就霸搭啦，咁其實即係對佢哋嗰個即係營運啊，已經去到即係水深火熱啦，咁啊好有機會咧，即係又對於佢哋成個嘅即係長遠嘅營運嚟講咧，會好有問題。咁啊，你知亦都佢哋自己個內部嘅股權裏面咧，即係中資嘅一啲投資者咧，其實都佔咗相當之大嘅。咁如果你即係有啲人話，如果你如果咁樣唔夠佢，如果你如果咁樣去壓迫住佢嘅時候，分分鐘以呢個以香港為家嘅一個航線咧，就會可能落入埋內地嘅手中啦。有人咁樣講嘅，咁你點睇咧？即係呢一個兩難嘅局面啊？ 佢嗱，首先我對霸搭啊杯葛係有啲保留嘅，大家反而應該咧，如果仲會選擇坐去嘅朋友咧，就利用你哋呢一個乘客嘅資格，去親自要將你哋嗰個抗議咧帶到上飛機咯。咁但係你可以係一張貼紙口號擺喺心口，或者你嘅行李包或者乜嘢都好，係你都會繼續幫襯佢。我哋冇乜特別需要你故唔故意去幫襯多啲，但係唔係話去杯葛佢就有用，係要話俾呢間公司聽，你作為乘客啊。我是很不喜欢你这样啊，咁你们是可以做到的嘛。而至于股权方面呢，它是占 45% 是太股的。29.99% 是国行。咁在股权协议里面，太股是绝对拥有日常那个的经营权。 营运事务啦，是啦， 话事。没错啦，它既然这么有 C， 你更加应该要尝试不可以镇压得这么紧要，或者尝试跟中国民航局倾出一些方法来，而不是这样合埋眼盲从附和。 明白。 最后呢，现在你们最新消息有多少员工是被無理解雇，同埋而家點樣追討？ 我哋首先會最新應該有21個啦。咁我哋首先會協助佢哋去見律師啦，咁同埋睇下違反咗僱傭合約嘅邊一部分。咁盡快會協助佢哋去勞資審裁處登記落案咧，去控告僱主破壞合約同埋要求復職啊等等咯。 係咩理由啦？嗱，即係其實好多時喺香港呢個商業社會裏邊，即係佢賠足俾你咁，其實好難去。 佢某程度咧有部分人可能講緊係咪會仲有一啲佢離佢個退休日子不遠啊，咁樣啦。咁另一隻咧就係話佢嘅退休之後啲福利啦。咁同埋你根據合約咧係要展開紀律處分先可以解僱人嘅。咁個個都冇行到紀律處分，冇機會俾佢哋辯駁，咁你就炒佢啦。咁你都冇行使到你僱主承諾咗佢請佢嗰陣時啲嘢。咁所以變咗咧呢一度破壞咗個合約，咁變咗呢一度都係一個理據咯。 好，明白，唔該曬你， 唔該曬。 吳敏儀係職工盟主席啊，咁。即係喺香港呢個社會，成日都大家聽到一句説話嘅，即係好難聽㗎嚇，唔中意咪唔好做咯。有啲人係咁，即係好多老闆都係咁講嘅，或者係即係佢會覺得自己炒人係佢嘅權力嘅範圍之內。 咁我睇下追唔追讨咯。 即系我觉得而家个做法咧，就系我都明白，而家喺即系中港两地生意频繁嘅公司咧，即系始终有啲政治顾虑，大家明白。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都系头先嗰句啦，即系嗰个解雇嗰个方式啊，系点样咧？ 越嚟越赤裸，一阵再 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民阵计划今个星期六趁人大831决定五周年举办集会及游行，但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民阵计划提出上诉，但并不乐观。警方港岛总区指挥官郭柏聪表示，若果当日有人冥顽不灵走出嚟肆意破坏，警方有心理准备采取相对的处理方法，希望和平的市民留意当日是风险高。民阵今个月18号曾经在维园举行集会，游行就被禁止，大批市民当时沿马路进出维园，警方并没有阻止或者驱散。在记者会上，警方被问到如果今个星期六出现类似情况，市民走出马路会否被捕，郭柏聪回应说，走出马路是有问题，都是违法，警方的介入要看时机，随机应变。九间中学的同学及校友联署罢课，其中喇沙书院的代表说，希望以学校的名声发挥影响力。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表明，会根据教育局的指引处理，有信心能够应付到罢课行动。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向家长发信，呼吁家长劝喻子女不要参与罢课。他又说，网上有讨论区或社交媒体不负责任散播仇恨情绪，攻击不同政见人士或警员，亦都怂恿欺凌警察子女，令学童情绪和谐校园受到压力。杨润雄说，若果欺凌者是学生，要作出辅导，令他们明白暴力不能够解决分歧。若果有教职员有份参与欺凌，学校要采取纪律行动。若果教育局会严正跟进，包括考虑有关人士是否适合继续担任教育工作。光复元朗游行申请人钟建平被四名南亚裔人士用铁棍袭击，双手受伤，在医院接受治疗。光复元朗不反对通知书第二申请人毛坤泰表示，钟建平较早前在大埔警署踢保获不落案起诉，离开警署后不久，在下午四点几前往太和港铁站途中遇袭。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证实，有10名警员将获邀出席11国庆活动，当中包括管方和职方的代表。谢振中表示，获邀出席国庆活动的包括过去两个多月参与行动的前线警员，但他未有透露获邀警员的名单和身份。他表示，获邀出席国庆活动的亦有政府官员，收到相关邀请，今日亦都不是警方的代表，首次出席国庆的活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几日有狂风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日期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还是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近住天马苑那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都好长下的，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box。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多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那段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排队系果栏。另外啦，呈祥道近住盈辉台之前啦，曾经有坏车阻路噶，都几塞车下噶。咁而家好翻少少，去葵涌方向都仲系有车龙，龙尾过咗蝴蝶谷道。新界方面，荃湾路近葵涌公园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咪用手提电话，要专注驾驶，做一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间嘅大专院校嘅学生会咧发起罢课，咁亦都有啲中学生咧可能都会罢课。是不是真的他们的罢课会对政府造成一个压力？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其实现在很多人上街啊，对政府不多不少都有压力。学生这件事会不会多了压力？那一定是多一点的。但是你说是不是构成我们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因为这样而政府就要什么呢？我又觉得不会。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肖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了。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64或65年出生，就要在2019年7月27号至9月23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的自助登记和领证服务。你还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一起换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麦嘉俊，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麦嘉俊啊，刚才我哋提到就系国泰就发咗新嘅行为指引啦，员工嘅守则俾佢哋嘅员工啦，咁基本上咧。就講到明㗎啦，就係呢啲新加㗎，就係、是、話參與不合法嘅活動呢，公司係零容忍啦，會幾多處分啦，甚至係炒你魷魚等等啦。咁啦，其實喺剛才同職工盟主席傾呢，就係、是、已經有21個員工，包括機師，包括 喺航空業裏面就已經遭到解雇啦。 係啦，咁佢哋嘅講法呢，就係有部分人呢只係可能喺一個面書裏面一個私人嘅户口講咗少少嘢， 或者表述自己嘅政治立场啦， 咁所以咧就已经系被人炒啦。咁而其实成件事即系国泰嘅遭遇咧，都引起咗一啲即系外国媒体嘅关注啦。譬如啱啱嗰一期嘅《经济学人》咧，你见到佢封面啦，喺封面嘅一部分啦，就写住就系中国欺凌国泰啊。咁内文就提到咧，就系其实即系成件事咧，就俾好多嘅外国公司咧，即系啲大班咧，都几诧异嘅，即系话用到呢个手法咧，系去逼一间公司就范啦，同埋系即系嗰篇文章里边都讲到，其实就系用一啲监管嘅条例咧，即系变作武器咧，去对付国泰啦。咁即系喺嗰篇文章里边话，即系呢件事亦都会令到好多外国嘅公司会认识到中国呢、這个即系呢啲民航当局嘅一啲本质啊。咁所以呢件事当然啦，唔知道对于成个即系。咁即係國際上嘅好多嘅其他嘅公司會唔會即係會特別留意？ 即係香港嘅各行各業啊，即係咁多外國公司喺香港註冊，同埋有佢個即係分公司。 咁多公司都係要同內地做生意嘅時候咧，你見到就係即係其實好易可以攣住你條頸啊！ 即係講得啱嘅歐嘉倫，因為其實我自己以前都係即係。一个专业服务的公司出身，其实即系头先吴敏仪里面都有讲过好清楚，其实成件事先不要讲政治那部分，先讲解雇那个过程。即系过程里面通常一些大公司的做法，即系如果是有一些违反员工守则，除了是非常之严重的一种，即系话可能是犯法啦，或者是在行业守则里面即系最严重的一些之外，可以要即找咧。通常嚟讲咧，系会有个警戒线嘅，即系譬如话要你要提升你嘅表现啊，或者系即刻会俾啲少少时间你去睇下你会唔会喺嗰啲被警戒嘅行为里边会冇咗啊。通常会系咁样嘅。 同埋就算系即系譬如好多情况都系你犯法先系 啦， 先系会炒你。冇错。 譬如在今次事件里面根本就是都 在个政治表述的时候呢， 政治表述甚至是你真的被警察拘捕了，但是不代表你犯法的嘛，无罪推定的嘛，未审的嘛，法庭。 是啦，啊，所以其实即是刚才也有说，除了犯法之外，就是那个专业界别里面的最重要的守则，即是譬如说你犯了这些守则之后呢，是整个的专业形象或者专业的诚信度没晒的东西都可以即时炒的。 是 的，但是问题就是，今次好像已经是将它挂勾了政治表述里面，那是不是政治表述就是一个专业操守里面最高的警戒线呢？当然众说纷纭，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很绷紧，但是如果你将这件事挂勾的时候，就很难会令到即不会令到人会觉得这件事即有些政治挂帅，作为一个大公司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去到用到这样的方式去这样解雇员工法，是不是需要去到这么急呢？是有些什么事情在后面令到即他们解雇完之后，亦都没有一个很合理向公众交代的事呢？因为形象这件事不是只是被后面的老细睇啦，仲要系即系公众睇噶嘛，因为面向紧公众。 同埋你话影响公司形象的话，即系以言入罪，讲咗啲嘢影响公司形象的话，你又见到其实嗱，而家有21个炒咗，究竟有当中几多人去讲嘅嘢系公众有睇过知道嘅咧？其实可能系喺一啲私人嘅社交媒体嘅户口里边讲过一啲嘢咧，其实未必能够影到影响咁容易影响公众对于呢间公司嘅形象，但系都炒咗吓。 系啊。所以即系呢个状况真系令到人相当之担心啊！因为即系其实茶余饭后而家咧，我哋将成个而家嗰个风波咧讲咗三个部分，第一个就系反修例部分，第二个咧就系警民冲突。而家近呢一两个礼拜咧，个个都讲噶啦，即系大家都唔想讲呢个字，但系都会有讲啊，就系白色恐怖，或者系即系点样令到自己嘅言论自由咧，即系会问啊，即系如果我自己系一个和理非，我唔系暴力嘅。我只要唔上街咧，都唔會見到即係一啲警察對我做啲乜嘢嘅，即係最多係咁嘅啫，係嘛？但係而家呢個環境國泰呢件事件咧，其實就令到人咧會好擔心，就係究竟我而家即係平時乖乖地翻工嘅時候，咁如果我講咗啲乜嘢，會唔會公司會引申到我自己本身嘅事業會受到影響咧？依樣嘢係令到人相當擔心。而依個其實亦都我喺上個禮拜嗰個禮賓府個會議裏面都好清楚向政府提過依樣嘢噶啦。即係你要有一個好好嘅對話嘅空間同埋條件咧，你唔可以一路對話嘅時候，一路又驚緊自己喺另外一邊講嘢，跟住就會受到一啲即係職業上面嘅一個威脅噶嘛。这个是一个令到人好觉得好可惜，同埋 你都向林郑月娥提过呢件事系咪？ 我会有同佢提过有几个即系对话嘅有利条件嘅，即系其中一个就系呢一个啦，就系我唔会话特别指明边间公司嘅，我就系讲即系呢一个包括系上去内地嘅时候，可能会而家受到即系WeChat 啊、WhatsApp 啊嗰啲受到审查啦，跟住可能会有行政拘留啦，或者可能 即系你讲紧呢个白色恐怖就系另一范啦，就系刚才即系我谂好多而家系年轻人咧，嗱你我谂即系大家 唔止年轻人噶啦，系 即系好多去内地做嘢嘅人，大家我谂朋友之间最近出嚟食饭都个个都讲紧呢个话题，而个结论咧就系唔好翻大陆啦。盡量避開啦，咁嗱，即係呢樣嘢咧，我諗亦都係再第四層次咯。我諗即係已經係呢樣嘢係會造成到內地同香港嘅一種更加 好多嘅間隔啊嘛，係咯， 一種分割啦，已經 係啊。即係我講嘅時候表述嘅時候，已經唔係一個用一個好政治化嘅表述，我只係從一個即係點樣建構溝通平台嚇，即係點樣人哋願意同你對話嘅時候嘅一啲條件去講。因为你好难话我同你对紧话嘅时候，突然间转个身我喺其他嘅方式上面去边度又惊俾人查，系嘛？翻工嘅时候讲嘢，或者就算放工喺自己个私人账号上面讲嘢，都会有一啲咁样嘅恐惧嘅时候咧，其实就对成个对话嘅进程咧系百害而无一利嘅。咁如果要做得好嘅，咁就系多方面一齐做噶啦。咁政府呢样嘢必须。就要反映一下啦，或者用佢自己可以做到嘅职能里面要做好佢啦。呢啲系一个好正常嘅要求 嚟。你呢个要呢、這个意见就同林郑月娥当面提到啦。我可唔可以问佢嘅反应啊？ 吓、啊？ 佢我諗好多人都會講啦，就係佢就即係 job looks 啦，將啲嘢就擺，即係佢會有聽嘅嚇。咁、但係即係佢究竟做唔做得到？咁我亦都同即係唔同嘅傳媒都講嘅，即係唔係我哋控制，但係我覺得我哋必須要將個聲音帶入去啦。 咁翻工都要唞下气啊，正所谓。 想唞下听啲放松啲嘅节目，港台港台推荐有全新声演班底嘅《大自然之声》。 其实咧，录音期间咧，都系有啲笑料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有啲植物咧叫做无耻啊， 系 一阵讲无耻，大家 咁无耻 啊，咁样。咁但系我哋同事读嘅时候就会加翻啲演绎落去，令大家容易明白一啲啦。 星期日晚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港台。 中国农村的没落是由城市化引起的，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农村贡献了超过7000亿给城市，二元结构本身已经令到农村不断地奉献，再加上市场的力量，你可以将它理解成为一种双重的剥削。 留意今个星期日晚香港电台第一台晚上8点播出的《大学堂》， 浸大中国研究课程主任及地理系副教授钟谦博士会同大家继续讲中国城乡关系。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都关注一下咧，就系喺新屋岭发生嘅事啦。咁啊，乜嘢事咧？咁嗱，新屋岭咧就系喺8月初嘅时候咧，有一次冲突啦，同埋有而家咧有不少被喺冲突之中被捕嘅人士咧，都会去咗新屋岭扣留中心嘅。咁里边发生乜嘢事咧？就系有一啲业务律师啦，都表示咧，就喺嗰度咧，就因为以前系冇用呢个设施嚟咁样扣留一啲啱啱拉嘅一啲示威人士啦。咁里边咧，啲律师就话咧，中心设备咧就唔足够啦，同埋咧即系咁多人被捕人士安排喺嗰度处理咧，结果就系好多人咧。唔知點解啊，係冇機會見律師，而好多人亦都喺冇機會見律師嘅之前咧，就已經咧係即係被警方問話啦，咁所以咧就對佢哋唔係咁有利嘅情況。 係呢、這個就係令人係好擔心嘅，就係、是、一方面咧，即、就、係、是、警方向傳媒就去介紹嗰個新屋嶺嘅，即係嗰個新嘅設施啊，又話即係係為咗即係示威者即係、就是、更加好咁樣去溝通同埋即係落後工而設嘅。咁但係即係事實上亦都唔單止一次，就好多人都會講話最關注嘅就係當佢哋落口供嘅時候，喺有警戒之下嘅時候，究竟有冇律師在場？咁、好似即係喺佢哋嘅安排裏面就做唔到，就係話一次過而家都相當多示威者噶，即係示威者俾人被捕噶嘛，即係做唔到呢、這、一個話分流又好，或者好多人佢可以即時會俾律師陪伴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即係警方嗰邊亦都有話過喂，其實係嗰啲被捕嘅人士自己自愿話唔使嘅，即係攞咗口供先嘅。咁但係你知啦，而家嗰個社會氣氛，大家個互信咁低咧，即係你有你講，我有我講嚇，咁咪永遠都講唔完嘅。咁而家個狀況亦都係啦，即係呢啲係一啲好唔理想嘅情況啊！即係因為警民衝突，大家互信低到咁嘅情況之下，只會繼續惡化落去。咁我諗希望即係既然警方就係話自己依一個嘅安排，新屋嶺依一個新嘅地方咧，係可以真係幫到好多唔同嘅人，係做到依一個更加好嘅口供或者之後嘅事情嘅時候咧，就真係喺落實嘅時候落實得好啲啦。 嗱，咁事情咧就主要喺8月11日啦。咁當日咧就54个人被捕，其中53个人咧係送咗去新屋嶺嘅。咁有咩問題咧？新屋嶺呢個扣留中心啊，電話裏邊有民權觀察發言人黃浩然嘅。黃浩然你好啊， 你好黃生， 你好。 係啊，你哋見到或者喺啲律師嘅講法裏邊，即係嗰個新屋嶺而家個問題係咩？ 其实最主要就系当日咧，其实有差唔多超过10位嘅义务律师啦，系即系嚟自不同团体，即系包括民意观察，就已经知道有人被捕咗之后咧，佢哋已经进去入去呢个新屋岭嗰个扣留中心嗰度，就要求见呢、這个被捕人士嘅。咁但系喺当日咧，其实就净系得2至3位嘅律师咧，系可以入到去即系新屋岭去个见呢啲即系被捕嘅人士。咁而我哋而家其实都发现就系、是。好多嘅被捕人咧，佢系 要求咗，譬如去要求见律师，但系见唔到。而好多其实当律师系去见到个当事人嘅时候咧，佢就已经系同警方去落咗嗰个警戒公词。咁我哋亦都即係其實而家就做緊一啲問卷調查，希望可以即係重現翻當日嘅嗰個情況啦。但係至少咧，我哋而家已經即係確實知道嘅就係有三位嘅被捕人，佢係要求見律師，但係其實係24小時之後咧，先至係可以見到律師。而當時咧，其實佢已經係即係見到律師嘅時候咧，就已經係落咗呢個口供。咁亦都即係有一位嘅被捕人咧，其實佢同警方係已經要求，見律師要求咗成50次嘅，咁去到最尾其實都係直至佢去落咗口供之後咧，跟住佢先至見到律師。其實即係呢個見律師咧係一個好重要嘅法律保障權利，呢個亦都係即係我哋基本法嘅一個嘅即係權利啦，去保障啦，就係等嗰個人佢面對一啲刑事嘅程序嘅時候咧，有律師可以俾到法律意見佢，令到佢可以保障到自己嗰個權利。咁所以即係喺落口供之前見到律師咧，其實係非常之關鍵嘅。 但黄浩然，因为之前都有讲啦，就是说警察话其实不是他们见不到律师，而是被捕的人士说不用见律师就直接落口供。 其实我觉得警察的讲法是真的完全事实不符。我们所知在新屋岭呢，警方是这么多的被捕人，但他只是安排了一个会面室，是一个会面室再加一个茶水间，是作为就是这个律师呢是去见这个被捕人士的地方。这个是非常之不理想的，亦都跟警方那个讲话，去新屋岭的地方大一点，就是前置充足一点，是可以是更加保障到一些被捕人。 可不可以讲一下呢，新屋岭就是跟你平时见到的那些拘留所呢，就是那个设备有什么分别呢？就是警察就说很好啦，咁啊！但系而家你又话得一个嘅即系会面室，咁其实可唔可以向观即系听众讲下，其实有啲咩主要分别啊？ 我谂最主要就系第一就系新屋岭嗰个位置系非常之偏远啦，我哋呢个即系北区嘅位置。咁啊，亦都就系其实喺入边咧，我哋即系都从啲即系传媒即系同我哋讲翻啦，警方其实都话喺入边其实系冇呢个闭路电视嘅设施嘅。咁呢个相较翻，其实而家香港每个警署去嗰个羁留室嗰个出入口咧，都系有闭路电视。所以其实新屋岭嗰个环境系相当之差，跟住再加埋就系即系警方，譬如就系讲紧会面室，你一路讲话你想安排即系大量被捕嘅时候咧，你有一个充足嘅设施，但系边有可能就系一个咁样嘅攞嚟处理大量被捕人士嘅地方，你只可以俾一个会面室咧，跟住仲要系即系攞一个即系茶水间，就话啊俾律师去见律师，俾律师去见啲被捕人，但系咧成个过程重要就系唔俾佢哋闩门嘅。咁喺一个咁样冇私隐底下嘅情况，系去律师去俾法律意见咧，其实呢个真系第三世界國家都即係嗰個嘅狀況啦，就係咁呢個，我覺得其實係對於即係我哋而家香港所謂一個即係先進嘅社會咧，其實係真係不能夠接受嘅。 但係其實警方如果係呢啲事情係屬實嘅話咧，有冇犯規咧？有冇違規咧？因為即係佢俾你見律師，有冇話我一定要几耐之内吓，几多个小时之内就要俾你见噶嘛？冇规定， 有冇明文规定咁样咧？ 其实喺即系我哋喺翻个法律上面个讲法就系，当个被告人佢要求见律师嘅时候，警方系不可延迟地安排呢、這个律师协助。咁但系即系喺而家个情况，我哋见到就系警方佢嗰个安排系刻意地系延迟。舉個例就係最一般嘅個案就係律師可能係講緊晚上11點已經去到新屋嶺，但係佢係去到凌晨5點先至會係見到嗰個被捕人士，重要就係已經係落咗警戒公廁。咁喺呢個情況底下，我哋就會質疑警察佢係咪刻意咁樣趁律師唔在場去攞口供，跟住就去攞到一啲同檢控係較為有利嘅證據咧，或者較為有利嘅口供咧。跟住另外其實一個好重要就係冇律師喺現場睇住嘅情況咧，係會造成好多濫權嘅危機喺入面。譬如就係、是如果有律師嘅時候，佢第一時間見到個被捕人，佢係冇受傷嘅，精神狀態良好嘅。跟住當佢被釋放出嚟嘅時候，佢係周身都係損傷，跟住個人又好驚惶失措嘅。咁我哋就即刻有一個基本嘅分別，就可以判斷佢係咪喺警署入面被濫權對待。咁但係即係當律師 係好遲先至見到被捕人嘅時候咧，好多呢時候呢啲懷疑被濫權嘅個案咧，其實就會出現一個口同鼻拗。你喺警署入邊，亦都就係新屋嶺，佢冇呢個閉路電視，咁我哋點樣可以進行到一個獨立嘅監察？ 如果呢個冇閉路電視呢樣嘢，如果係屬實嘅話咧，其實係咪整個嘅新屋嶺嘅設備其實就係唔合格，亦都唔適宜做一個即係拘留所嘅咧？ 我會話佢即 係有冇明文規定過一定要有呢一樣嘢去保障住啲即係被捕嘅人士喺裏面係受到即係人身上面啊，即係所有嘅私隱上面嘅保護呢？ 我哋睇返一般嘅標準，就係每一個警署呢，而家基本上喺一啲主要嘅通道啦，以至即係喺佢特別就係喺個機樓室嗰個出入口呢，都會係有閉路電視。咁、但係即係喺新屋嶺，佢喺個機樓室呢就係冇閉路電視嘅，即係出入口。咁呢個已經我哋見到喺嗰個設備上，佢已經係不及一般嘅即係警署嗰個嘅標準。咁、而亦都就係即係會面室啦，會面室我哋唔知究竟新屋嶺入面有幾多會面室，但係我哋所收到嘅資訊就係警方淨係安排咗一個會面室啫。咁、但係喺其他嘅警署呢，警方是不止一个的会面室的。咁所以在这些情况底下，我们觉得新屋岭就绝对是一个很差的机楼设施。咁而这个亦都就是连一般的警署的设备都是不及的。 咁这些问题有没有得投诉的啦？ 在这些的情况其实就我 们去返监警会呢，又 他有一个有一个职责啦，我想是主动地去同警方去了解，即係呢個新屋嶺嗰個機樓設施，點解警方去要用嚟即係進行即係呢個咁嘅安排啦？因為其實你又話要將即係大量嘅被捕人士喺嗰度處理，但係其實嗰度又冇一啲足夠嘅設施係去處理咧。其實呢個根本就係一個安排失當，亦都就係剝削咗即係嗰個被捕人嘅法律權利。 好，好，唔該曬你，黃浩然， 唔該曬。 黃浩然咧係民權观察的发言人，我们听一听电话里面有伍生的意见。 你好，伍 先 生。 是，你好。 两位主持你好。 你好。 咁咧，以前新屋咧就是扣留嗰啲 overday 同埋 II 嘅。 系啊，新屋岭其实好近边境嘅，好近边境嘅吓。 根本咩设备都冇嘅。 II 即系非法移民。 而家新噶啦，嗰栋楼好靓噶啦，有啲吓。 嗰度都系靓啫，但系你何谓？即是仲要讲改，你应该就有设备。就算而家你话以前 immigration 搬咗去屯门都有设备啦。点解新屋咧何谓冇设备咧？我当年带嗰啲 II 去咧，就系、是、不知所谓嗰个牢房。 系明白明白。多谢。 粮又冇得冲。吓，粮食冇得俾， 即系你有合理怀疑，就系觉得即系其实系一个好差嘅地方，即系可能只不过系改善咗少少状况嘅。 所谓， 多谢伍生嘅意见啦， 多谢伍生。 新屋岭嗰度咧，即系咁啱， 即系有啲历史嘅， 但系已经而家唔同咗噶啦。咁嗱，即系 翻新咗， 系咁。不过嗰度个位置咧，个地理位置咧，如果你话要啲家人啊或者律师去搵咧，就好唔方便嘅，因为系直情喺条边境嗰度都。即我系踩单车经过嘅，咁佢哋条边境深圳咧，真系几分钟踩单车车程嘅啫。咁、所以即如果有人去探佢，有律师去探佢，就系几唔方便嘅。咁嗱，刚才都听到就系民权观察，佢哋就发觉里边嘅设施亦都系唔系咁完善啦，同埋佢好似开放出嚟啊，俾律师见面嘅地方又好少咯。 尤其是冇闭路电视呢样嘢，就真系令到我谂好多公众好担心，即系究竟即系被拘留嘅人士喺里边会唔会受到公平嘅对待，而且如果冇受到公平对待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嘢去支持佢哋去上诉或者系即系去投诉咧？即系呢个就系、即系正正头先所讲啦，即系个国际城市里边应该要有嘅质素咧，而家好似即系好受质疑啊！如果真嘅话， 咁所以即系好多好多不同嘅问题系揭发出嚟嘅时候，咁即系社会嘅呼声都想有个。獨立調查，都唔係話呢啲好具體嘅一啲設施嘅問題啦，而係即係警方嘅一啲行為嘅問題啦。有人咁講嘅，即係我見到喺網上嘅有啲講法就係話，你諗翻轉頭咧，即係五年前啊，珠京 伟 伟吓，朱经纬冇讲错嘅名，朱经纬嗰下咧，即系用警棍打打个背脊，咁其实都系唔得噶嘛，都系犯法噶嘛。咁你就谂翻起呢两三个月嚟，你净系见到画面，真系有几多已经被制服嘅人都系咁，仲喺度打佢啊、踢佢啊，嗰啲就谂翻起，其实真系如果用翻同一标准啦，五年前朱经纬嘅同一标准， 今日小儿科啦，系嘛？ 系啦，咁啊好大件事，即系其实真系好多警察喺度调查。 其实好似头先你欧嘉伦你所讲啦，其实即系个事态发展去到呢一度咧，即系其实大家都即系将嗰条线咧都越摆越低吓。即系如果警察系即系当然你要执法，但如果你话有心系真系将成个事，我哋头先话唔好硬着陆啊，试下软着陆啦，系嘛？即系多啲即系要摆平件事嘅，除咗执法以外，其实呢一啲公众知情权，你讲多几句。大家会释疑的话呢是好事，但如果现在不是的就只会往更加差的地方去做。现在这样搞的话，其实他事态只会是越来越差，这个是令到我们非常担心的状态。 好了，今天我们讲到这里，麻烦你。 麻烦你。